判处入更新中心可以让被告接受应得的惩罚，并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北韩今朝向东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军方初步认为是潜射弹道导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处于关键时期，认为有关各方应该着眼大局，保持克制，致力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致力对话协商的正确方向，并按照分阶段同步走原则，共同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明日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87点，升377点，成交金额12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9点，升14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9蚊，升2蚊；美团285.6，升5.2；阿里巴巴164.8，升0.9；小米集团22.5，升1.15；安踏体育130.9，升4.1；盈富基金26.44，升3.4；快手90蚊，升7.8；中国平安58蚊，升0.2；比亚迪股份281蚊，升4.2；港交所482.8，升12.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8，英镑10.727，瑞士法郎8.464，澳元5.81，加元6.314，新西兰元5.562，欧元9.07。每百日元对港元6.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215点，升190点。港金现价报16,54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5美元，卖出1,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故障啦。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列车驶经过路段的时候就需要慢驶，所以观塘线的服务是有延误的，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重复一次，就是港铁的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有信号故障，所以列车驶经过路段的时候就需要减慢车速，观塘线的服务是有延误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连德道近住兴田村，蓝田的连德道近住兴田村来回方向都是有些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蓝田村和秀茂坪道近晓光街，影响到碧云道上去连德道回旋处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德田村停车场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驾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的5:5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2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 甚至造成人命和财物损失。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啊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啊你打唔到亚运会啊，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馮德雄。 10月19日星期二的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和冯德雄为大家主持。冯德雄你好。 陆宇光你好。 嗱，继续就讨论通关的话题啦。咁其实呢就是早前呢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呢就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话呢已经向内地呢就提交了关于通关码一些申报行踪几个方案的一个报告啦。咁当中呢就有三个的方案啦。咁包括呢就是用家自己记录自己的行踪，就再咧系系统咧就再对比呢鬼嘅用家咧有冇去过啲高风险嘅地方啦吓。咁第二个方法咧就系系统咧就列出啲高风险名单，咁啊用家自己去到对比一下自己有冇去过呢啲地方啦。第三咧就系可以考虑咧就经用家同意就将安心出行嘅资料上传去到通关码嘅系统。咁睇嚟咧，三个咧都系要用家呢一个自己去记录行踪啦，或者自己上传行踪记录嘅一个形式咧，去到对比自己系一个风险去到边度。咁但系咧就呢个嘅方法咧，就同内地咧嗰只系有追踪功能嘅一个健康码或者系一啲行程卡嗰个嘅做法咧系有唔同。咁啊，所以都唔少嘅建制派人士就认为咧，其实如果香港一日都未有一个有追踪功能嘅通关码咧，睇嚟同内地通关咧都系比较难度， 未必即刻有一个效果系咪？咁譬如话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话，即系佢就有啲担心，如果佢谂出我哋谂出嚟嘅嘢系同内地好唔同，好大分别，或者系要单靠个人嘅自觉性咧，就觉得内地都未必会接受嘅。咁佢嘅睇法就系、是，喂，点解唔直接用内地嘅健康码咧？嗱，即系呢一个健康码嘅问题，当然。特首林郑月娥都讲得好清楚，即系同内地通关咧系头等嘅大事，咁亦都即刻有一个专家嘅对接，一个讨论喺度进行紧。咁但系呢一个即系通关同埋健康码呢个问题，我谂即系大家都讨论咗好耐啦。其实到而家，我觉得即系喺嗰个专家组或者系特区政府同内地即系同中央政府讨论嘅之外嘅人咧， 嗯。 其实是几难加把嘴落去讨论的，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到而家咧，我哋都睇唔到，即系内地咧有好明确列出一啲原则，或者列出一啲佢哋希望嘅做法啦。如果你香港咧可以做到符合到呢啲条件，或者做到边一啲嘅 可以控制病毒的措施，咁我哋咧就可以即系放心同香港通关。暂时即系喺个专家组，我唔知专家组入边有冇咁明确提出一啲嘅原则出嚟啦。咁但起码喺专家组外边咧，喺个社会入边咧，其实好多人讨论，但系大家都其实未清楚中央或者国家嗰个具体嘅要求究竟系点嘅。咁所以变到啦，你今次你见到薛永恒去电视嘅访问。就提出咗喂，我哋咧就交咗个报告，就提出咗呢几点，咁啊，唔知道国家系会采用其中一点啊，亦或三点并行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出嚟话唔得嘅咧系谭耀宗啊嘛， 系 咪咁究竟实情系点样咧？咁系唔系话其实或者系有冇可能系国家可以提出一个即系、比较明确啲？的要求，等睇下我哋香港點樣去積極配合咧。咁我唔知呢個係咪都係一個方向，或者中間有冇啲敏感或者困難嘅地方喺度咧？ 係，咪正正因為咧係中央冇講到明咧，就係同香港通關嘅條件係啲乜嘢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嘅建制派人士話咧，係要同內地嗰嘅睇嘅做法係睇齊，咁都係佢哋嘅意見啦，即係認為咁樣先至可以得到內地嘅接受啦。 或者直接用內地嘅健康碼啦，最簡單啦咁樣。 係。咁而家睇翻咧，就係都有咧，就係譬如唔同嘅一啲專家啊，譬如許樹昌教授咧，咁都曾經系开完一啲同内地专家嘅对接会议之后咧，都有讲过一啲嘅内地嘅防疫要求嘅咁。但系对于而家嗰个通关码吓，一啲嘅一啲追踪呢两地来往两地嘅人士嘅一啲方法嘅一啲要求咧，就好似大家就自己各有各传咁样。咁而家咧就大家亦都有啲人咧去到對比翻咧，就係澳門嗰個做法啦。咁其實澳門咧都係澳門方面嘅健康碼，即係佢哋叫澳康碼啦。咁但係咧其實都同咧就係而家薛永恆局長所提議嘅都比較類似嚇，即係冇一個 都係以自愿作為一個基礎啦。 係啦，就並冇一個即係擺喺電話裡面追蹤功能，即係個應用程式係冇追蹤功能嘅一個做法嘅。咁只係比較似係一個即係電子嘅健康申報表啦。咁有啲人就提出話咁，其實而家澳门吓，即系已经喺今日，亦都系同珠海嗰边系通翻关啦吓，咁亦都系继续用紧呢个澳康码，就并冇一个强制嘅追踪功能嘅。咁点解澳门嗰边可以同内地通关吓，并冇呢个追踪功能嘅情况之下去到通关？咁而香港就有咁多嘅建制派人士去到要求吓，有追踪功能先至可以用呢个通关码。 同埋最后呢、這个即系实名嘅追踪功能系咪就系个关键咧？咁样吓，呢、這个即系暂时我哋喺外边。其实就唔系好清晰嘅。咁咧，如果呢个系一个关键嘅话，咁但系咁政府香港嘅专家系咪知道呢个系关键咧？如果佢哋知道嘅话，点解佢哋提出嘅三个方案其实都冇 address， 即系冇应对到呢个问题咧？咁呢个因为，所以我头先话，即系外边人咧，而家几难讨论就咁嘅意思。 系啊，咁唔知听众又点样睇啦？吓，大家又觉得啊，嚟紧呢个通关码有冇需要有一个追踪功能？先至令到即係內地可以安心同香港可以通關咧咁或者大家如果要係上內地嘅時候，即係將來啦，係免檢疫上內地嘅時候，大家願唔願意自己嘅行蹤係被追蹤咧？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个星期，萧叔叔同大家讲一套叫做 NATO Alphabet， 全英文全字嘅方式。主要嘅用途咧系喺电话啦或者无线电传播啦嘅时候咧，我哋可以令到对方听得清楚我哋串紧乜嘢字。好啦 ，A for Alpha，A for Alpha，B 系 for 咩咧 ？B 系 for Bravo，Bravo，B R A V O 个 Bravo。C 是 for 咩呢 ?C 是 Charlie, 人名的 Charlie 啦。D 是 Delta, 即是我们现在讲 Delta variant 或 Delta。E 是 for Echo, 回音那个 Echo。F 是 Foxtrot, 舞步一种舞步。G 是 Golf, 高尔夫球。And H 是 Hotel, H-O-T-E-L。所以我们讲了 ABCDEFGH 啦。 One more time, A 是 Alpha, B 是 Bravo, C 是 Charlie, D 是 Delta, E 是 Echo, F 是 Foxtrot, G 是 Golf, and H 是 Hotel。 好了，给个练习大家，譬如我想串一个字 BAD, Bad, 一个很差的东西，我们 BAD 怎么串呢？是 B for Bravo, A for Alpha, and D for Delta。如果电话咁样传俾人听咧，人哋咧就一定唔会听错啦。咁除咗我哋 A for 乜 B for 乜咧，我哋都可以话咧系 A as in 嘟嘟 ，B as in 嘟嘟。例如我哋 B as in Bravo，A as in Alpha，and D as in Delta， 咁就系 B A D 啦。好，今日讲咗 A 至 H， 我哋下一集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就是关于通关码的安排。大家认为这个同内地的通关码应不应该要有一个追踪功能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谈下。现在电话旁边就请来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麦美娟。麦美娟你好。 你好。 麦美娟你好。 现在邵永恒局长所提出的三个即通关码的方案都没有涉及一些追踪功能的。你怎么看呢？ 如果没有追踪功能的话，我真的担心内地的有关的部位他们会不会即是都会信任这个的健康码。因为其实我估计在内地他们关注的呢，就是当有怎样可以确保呢入境的人呢他在香港是没有去过一些高危的地区，或者是没有接触过一些有机会是高危的人。所以我们都要做好这个工作，令到内地的部委呢是有信心，这样才可以即促成到通关这件事。 嗯，麦美娟，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都有讲，即似乎现在就是香港方面提建议，亦都听不到内地政府或者国家有相关的部委有提出一些很明确的原则或者一些明确的要求，希望香港可以积极配合。如果是这样，你觉得现在这个追踪的实名的追踪功能是不是个关键呢？如果是个关键的话，其实内地有没有正式向香港提出呢？ 有冇啊？因為我冇份開會，我唔知佢哋有冇提出啦。咁但係咧，你可以想象到咧，因為大家成日都要強調一國兩制，咁就話香港自己要處理好我哋嘅事務。咁所以我又相信咧，內地咧嘅有關嘅部委咧，佢哋會提出佢嘅意見，但係總唔會有一個 checklist 要到特區政府嚟做一二三四五啦，咁係咪？咁特區政府亦都唔應該咧係要等人哋要求你去做一二三四五，而係自己要想想怎样可以促使到可以早日去通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区政府应该主动去做的。另外特区政府都应该要呢，即是俾到香港嘅市民呢去了解一样嘢。因为唔知点解政府成日都觉得市民呢对于任何一啲咁样嘅程式佢哋会有个唔信任，所以就好恐慌，就自己都唔去做。但係我成日都强调同一个政府咋嘛，咁点解当政府去派10,000元或者要申请消费券嘅时候，你都要交资料俾佢，咁但係到当时又唔驚嗰啲私隐问题呢？咁其实就係、是、即係市民係觉得嗰个措施对他是有没有利啦，有没有帮助啦，有利的有帮助的他们就会去做。所以我觉得特区政府其实要做的工作呢，就不是 去回避个问题，而是应该呢正视面对这个问题，就向市民去解释。而且我们有行之有效的一些的私隐的保障，个人私隐的法例啦，用在派10,000元的时候都是那套法例，派消费券之后又是那套法例，即使日后做任何的程式呢都是要用这套法例。所以我觉得即政府是应该要正式面对这个问题，就向市民去充分的解释。 是是， 因为、 okay. 咁样回避系唔能够达到我哋可以即系令到内地部委会信任我哋嘅防疫措施，可以促成通关咯。 好，嗱，好多人都将呢个通关嘅问题咧，就同澳门嗰边比较啊。咁就话澳门嗰个澳康码咧，都冇一个追踪功能啊，咁都可以通关。咁其实系一个实名追踪功能，系咪一个让内地安心嘅必须嘅条件咧？ 相信咧，澳門嗰個點解就算咧，佢嗰個中央公民同香港嗰個唔一樣啦，但係咧都可以接受。第一就係因為澳門其實長由開始疫情到依家咧，佢哋嗰個防疫措施咧，其實喺各方面咧同內地都係接軌嘅嚇。即係你見到佢哋當有一啲個案出現之後咧，佢哋都會採取一大規模嘅封區嘅強檢嘅形式。咁但係呢個我哋都做唔到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哋都係一個實名制嘅一個填報嘅。咁香港淨係叫啲人，如果你唔用安心出行要填紙都可以填到好多個林鄭月娥出嚟啦。咁所以就係填即係、就是、連市民嗰個自覺咧都同冇即係唔係有得比啊。咁所以我相信咧呢個唔係可以直接咁樣蘋果同橙去個比較囉。咁所以我哋如果你話要同比較嘅係咪我哋都願意可以市民都會採取嗰種即係、就是、做強檢嘅措施去做防疫呢咁。所以我諗啦即係特區政府其實應該真係要自己主動啲去諗一啲措施出嚟呢可以令到內地嘅部委係會相信嘅，有信任嘅咯嚇。 又會涉係咪涉及一啲嘅技術問題咧？因為據即係大家我哋了解咧，即係譬如內地嗰個健康碼咧，係要用電信商手機定位嘅資料咧，咁就去到即係知道一啲嘅人士咧係咪去過一啲場所，可能係同一時間有一啲嘅確診者咁。咁但係如果呢樣嘢擺喺香港嗰度咧，就涉及好多法律啊或者技術上面嘅問題，係咪呢啲問題咧？ 咁問題一定有㗎喎，不過我哋講呢樣嘢都講年幾㗎喎，由去年疫情到依家到而家有咁強烈嘅通關嘅訴求，咁我相信有關嘅技術或者一啲法律法規嘅問題呢冇理由係解決唔到囉，以至到我哋講咗年幾都做唔到㗎喎。 你會唔會都同意即係即使我哋係要去實名追蹤呢都係一個即係你想要同內地通关翻去内地嘅人先至登记呢个实名追踪嘅 Apps 系咪咁样嘅一个做法咧？ 我估喺初期咧，就算话我哋去讨论同内地嘅讨论呢个通关嘅安排咧，其实我相信都唔会系全部嘅全港嘅市民系个对象嘅。我相信都会系咧，即系内地都会系有一啲试点啦，或者系试嘅目标群组啦咁。咁所以其实就系先可以由一啲目标群组啦。或者一啲試點咧去開始先嘅，咁所以嗰一啲人若果佢哋係嗰我哋即係係嗰個符合嗰個目標群組，佢可以申請噶啦，咁佢咪可以試下做呢一個程式咯。其實我就覺得咧，大家都即係市民有信任啦。當個程式啱啱開始嘅時候，可能大家都唔了解，但係當一路用落去嘅時候咧，市民睇到咧，其實就會多咗信任，都會多啲採用嘅。咁所以其實我估最初嘅時候咧，都肯定係就係一班佢哋想免檢疫可以翻到去內地唔使隔離嘅市民啦，同埋有需要嘅，即係用試點嘅形式、目標群組嘅形式去做咯。 係咪目標群組係咪都係自愿嘅方式去做咧？ 我相信都会是的。那个目标群组其实就是譬如说我们自己很强调的就是一些跨境的家庭啦或者有跨境工作需要啦跨境的学童啦那由他们自己去决定。那这一班市民他们我相信呢其实他们是很渴望呢是可以回到去内地去工作啊或者回到来香港可以免检疫的安排。那所以其实即如果他们回到内地如果要回去内地人其实没理由不会接受这一种追踪功能的。因为在内地他那个健康码都是同样的方法的嘛。那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就会是起码比先比一些他们想要有这个需要有一个目标群组的那他们自己去申请然后自己去使用。那当然我都要强调政府其实不应该回避那个问题其实应该正面面对的问题有什么即是我不明白。你哋好似硬系要就住嚟做，搞咗年纪都唔肯去决断啲去处理个问题咯。 咁如果真系要有一个有追踪功能嘅健康码咧，咁其实都未必系而家安心出行嗰个嘅平台，因为即系如果你系加装咗呢个追踪功能喺度，亦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即系未必系有需要上内地嘅啲市民啦。咁同埋即系而家安心出行嗰个嘅覆盖嘅范围啊，使用嘅方法头先。都讲啦，即可能有些地方不需要安心出行嘅，又或者系大家可能系即以填纸仔去到代替咗嘅，咁系咪要另起炉灶另一个嘅健康码去到我哋通关咧？ 嗱，我就唔知道系咪可以咧？当譬如话，若果有个人佢系要申请去翻内地嘅，可以免隔离翻内地嘅，咁佢哋就可以开咗喺嗰个 app 里边嘅一啲 function。因为事实上你我见到我哋好多 apps 咧，其实都可以开嗰、那个系咪可以记录你嗰、那个去边度嗰个function 噶嘛？系、咪？我记得我哋如果用 唔系咁佢自己可能就唔愿意就唔开，咁就冇咗个意义咯，系嘛？ 咁佢要翻內地噶嘛？咁佢翻內地咪就要開咯。咁咁所以 報唔足咯，可能係 嚇 報唔足啊，報唔足佢嘅行程啊。 嗱呢、這個我相信咧可以喺個 app 度睇到啦。即係譬如話，其實咧，譬如我估咧，就翻到去，如果要申請佢幾時翻去之前嘅幾多日咧，你去過咩地方咧？咁即係話嗰個人，如果你真係要翻去嘅，咁你都起碼要唔會係嗰日翻去你先至去開呢個追蹤功能啦。起碼都要幾多日有一個咁嘅記錄啦，咁樣。 OK， 好啊，时间关系同麦美娟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啊。 好，唔该。 麦美娟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各位听众又点睇咧？大家介唔介意自己嘅健康码、通关码会系有追踪功能咧？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有信号故障，现时列车经过油麻地至旺角站路段需要慢驶。观塘线黄埔往调景岭站方向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5至8分钟。港铁提醒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政府公布第六轮指定检疫酒店的名单，由今年12月1日至到明年2月28日的新一轮指定检疫酒店计划，一共涵盖40间酒店，提供大约11500间房，俾从中国内地和澳门以外地区抵港人士选择入住。名单中包括35间属第五轮指定检疫酒店，新增的5间指定检疫酒店包括东区的富汇炮台山酒店、九龙城的奥斯酒店、油尖旺区的香港金域假日酒店、荃湾西如心酒店低座和香港日兰铜锣湾酒店。政府发言人又说，第六轮计划将涵盖几个长公众假期，政府在新一轮计划提供更多酒店房间，以应付市场可能出现的更大需求。民主党接获求助，一名男子8月底接种第二剂伏必泰新冠疫苗后出现面瘫，其后申请疫苗保障基金，但收到回复表示，基于医护未有向卫生署呈报为疫苗接种严重或非预期异常事件，最初被拒申请，至今仍在跟进。事主表示，接种首剂疫苗时没有出现副作用，打第二针之后在中心休息大约10至20分钟之后，饮水时感到嘴角有水滴流出，当时以为属轻微创伤，当晚左眼皮出现下垂，第二日左边面瘫，其后到急症室求医。民主党表示，事主已经向有关医院投诉，接到回复说经急症室部门主管审核之后会将个案情报。協助事主的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質疑事件是否涉及漏報，促請醫管局交代。博鰲亞洲論壇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大會主席、國家禁毒委副主任、香港警務處前處長曾偉雄表示，香港跟隨國家發展大局是政治倫理，亦是經濟需要。曾偉雄在長沙接受中新社訪問時表示，未來全球經濟發展最大、最強的引擎仍然在亞太地區，以中國為主。至於香港在過程中如何跟隨國家發展大局，他認為香港作為一個特區，不僅從政治倫理上應該跟著國家發展大局走，從實際經濟需要上亦都必須這樣做。曾偉雄強調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香港的重要性，他說目前香港更關注金融、法律、會計等優勢行業在大灣區發展進程中如何與內地融合，未來更加應該讓不同行業融合更加全面，為更多各行各業人員在大灣區內自由流動和工作創造機會。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六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先啦。因为信号故障嘅关系，而家港铁观塘线黄埔去调景岭站方向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需要额外多5至8分钟嘅。由于港铁油麻地站咧有信号故障嘅，而家观塘线黄埔去调景岭方向整体嘅行车时间需要额外嘅5至8分钟。咁大家留意，如果系乘搭港铁嘅话。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就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芜湖街。将军澳隧道现时去九龙方向去观塘方向咧，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多车啲，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咧，蓝田嘅连德道碧云道交界多车，秀茂坪道西行线去观塘近住宝林路一带咧，现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啊去到将军澳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联合道九龙城交汇处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尖沙咀的加拿分道部分路段因为有些紧急的水务工程，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巴伦道至堪富利士道的快线封了，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至于新界方面，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近住平下路的快线，还有平下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桥昌路的第二线都封了路，港铁巴士 K76 号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城门隧道落车预警新城去屯门，同埋港珠澳大桥人工岛行政大楼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眼科医院、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医学组织联会、中西医结合学会。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通關碼嘅安排啊！咁有啲人士就認為咧，通關碼咧必須要同內地睇齊，有追蹤功能咧，先至可以說服到同內地通關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梁小姐喺度，梁小姐你好， 係大家好， 請講啊！ 係啊，我想講關於咧就係嗰個嘅通關碼嗰度啦。係。咁其實咧，我都聽到頭先咧就阿麥議員嗰個意見啦。 嗯。 咁其實係咧，而家大家擔心嘅咧，我就覺得係應該係話個私隱問題。 嗯。 咁啲議員咧，其實都好多時候咧都好主動咧，就係去爭取所有嘅所謂嘅權益啦。咁但係其實有冇考慮翻咧，就係市民嗰個意見咧？ 咁如果我自己睇咧，我就觉得市民嘅意见都好紧要嘅。咁何况咧，而家咧关于通关码呢一个嘅条件啊，呢、這个嘅议题咧，其实咧就未有一个即系大陆嗰个未有要求啦。咁点解唔去问下或者去采纳下啲意见？ 麦美娟嘅意见就系话，你如果系需要上内地嘅、你自愿嘅，咁咪。咁咪接受追蹤咯，咁 係咯，你呢點你接唔接受？ 係咯，你又覺得點咧？ 咁我覺得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就係話淨係開通個健嗰、那個嘅健康碼啦，咁啊要有追蹤嘅功能啦。咁如果係有香港市民都係擔心嗰個私隱問題嘅，咁可唔可以有要求甚至無就係唔需要有嗰個追蹤功能，而係有另外一啲條件都可以開通到咧，咁嚟滿足咧部分或者係有啲擔心嘅市民嘅。 所以另外一啲條件， 我就覺得唔應該咧，係人哋都未有嗰、那個提出嘅要求或者嗰個明確嘅指示嘅時候咧，就去冒冒然咧就係、是、去自己即係擺上、 那個。小姐，所謂另外一啲條件嘅意思係，譬如係加強檢測，亦或係咪呢一類嘅嘢 都可以咯，都可以傾咯。咁因為其實大家而家最擔心就係嗰個私隱啊嘛。喺呢個咁嘅前設之下，咁我哋可唔可以有另外一啲嘅做法咧？ 好啊，多謝曬梁先生嘅意見。咁我哋又聽聽另一位嘅聽眾啊，有陳先生喺度。陳先生你好。 係啊，我想簡單啲回應一下之前嗰位小姐先嘅。因為咧，而家香港人咧就好分裂嘅。有啲咧就可能咧好耐都或者甚至咧经常都唔需要翻大陆嘅，咁有啲人咧因为公事啊、家事啊或者其他个人嘅私事咧就系好需要翻大陆嘅。咁你谂下大陆点解对香港封关封咗两年，点解对澳门咁客气咧？嗱，我相信好肯定有一样嘢就系话佢好明显系唔满意香港呢一边做嘢嘅方法啦。咁我其实我早两个礼拜之前都打过嚟㗎喇，我觉得就好简单，嗰啲觉得需要去返大陆真係有公事家事私事嘅，佢唔介意嘅，咁我咪俾你去追踪嗰个健康码啦。我哋上去係做正当嘅事㗎嘛，我哋又唔係做埋啲为非作歹嘅嘢，我唔介意人哋追踪我喎。但係如果嗰啲你认为好介意私隐嘅，哦 sorry 啦，你唔好返去治囉，或者等到大陆改变政策你先至返去囉。 但陈生你剛才提到或者可能係内地唔满意而家香港嘅防疫政策。咁会唔会係其实香港改善到个防疫政策，就喺个追踪亦都系未必系一个最必要嘅条件都可以游说到内地通关呢？ 嗱，我哋小市民唔知你哋啲专家傾緊乜㗎，咁要你哋啲专家对口单位大家好仔细去到啲细节度倾啦，因为呢啲嘢咧好多时咧，大家倾倾下咧，先至发觉咧喺某一个点度咧，大家会 agree 嘅。其实咧，我就唔明点解咧，香港政府咧就咁慢三拍，因为澳门一个咁细嘅地方，我点解我觉得人哋嗰啲行政嘅嘢好似做得好似比你香港更好嘅 ？OK， 好啊，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吓。咁啊，咁究竟啊，而家即系香港嘅邵永恒局长啊，提出呢几个啊关于通关码申报行踪嘅一啲方案，咁究竟系点解冇追踪嘅成分咧？ 即系呢个专家对接。会议究竟对唔对接到咧？呢个就系而家一个大嘅问题啦。 即究竟系真系关注翻香港人嘅私隐问题，关注到香港人嘅意愿问题，还是可能技术上都有唔同程度嘅困难呢？ 都有可能嘅 吓。咁不如我哋都请一位即系资讯科技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啦。咁有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喺电话旁边啊。黄浩华你好。 hey, hello, 你好。 系，你点样理解即系头先我哋个问题咧？就系点解政府唔提出一啲即系有追踪功能嘅一个健康码、通关码咧？咁如果要有追踪功能，其实而家嘅安心出行要点样去加码先可以有呢件事咧？ 我諗单从技术嚟讲，譬如话你而家想增加嘅追踪功能咧，其实我哋而家用紧个 QR code 嗰个程式咧。其實都達到某程度上要求嘅，咁但係其實個分別喺邊咧？譬如話，而家我哋用個安心出行嘅話，其實係唔需要去實名制或者入自己嘅聯絡電話咁樣噶嘛。 咁但係譬如話，如果你要同翻健康碼或者之前所講嘅通關嘅系統接合嘅時候，咁就會變相就係會唔會要求使用者去額外咁提交佢嘅個人資料呢？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會令人卻步或者擔憂嘅地方嚟嘅。 嗯，其实内地嗰个套系以你嘅理解系点样嘅咧？即系咪一定要系咪需要有电信商嘅配合，咁啊先至政府方面先至攞到用家嘅行踪资料嘅咧？ 嗱，其实坦白讲咧，其实如果技术商嚟讲咧，不论技术上嚟讲，不论有冇电信商嘅配合，只要喺程式里边，譬如话可能咁当然香港仲有 QR code 啦。咁但係譬如话如果你个程式可能会有更加多嘅权限嘅话，可能係一啲譬如话我哋叫做 GPS 嘅地理位置嘅信息呢，咁按道理即使电信商冇去特登去提交嗰啲资料呢，而只要个使用者去用咗自己实名喺个程式登记之后，再加上个电话程式记录呢，理论上係做到嘅。 咁但如果係咁嘅，其实个用家可以关闭咗嗰个嘅定位嘅功能，咁、那个应用程式就记录唔到嗰个用家嘅位置㗎喇喎。咁其实可能嗰个追踪效果又会系点呢？ 嗱，如果系咁嘅话呢，咁理论上嘅话，如果单靠呢个 GPS 去做嘅话，就有可能真系会追踪唔到嘅。咁但係當然啦，咁本身呢個就係程式設計以外嘅事，就係話假設見到一個使用者，譬如過去48小時佢都冇去啟動呢個 GPS 或者相對應嘅記錄功能嘅時候，咁可能第三方或者係一啲官方有關嘅人士睇到佢原來佢個記錄係空嘅時候，咁咪變相咗其實可能佢唔可以通過某啲渠道或者係關口咯。咁呢個時候係會將嗰個壓力俾翻使用者，就係會唔會因為我可能要同屋企人團聚啊，或者可能某啲基本上嘅工作需要嘅時候，我即使唔係咁願意情況去記錄嘅時候，都會打開某啲功能去記錄咧，呢個有可能嘅。 呢個係咪一個即係用 GPS 嗰個功能係咪一個從個追蹤者嘅角度啊？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办法？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去即是实名去追踪呢？就是因为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病毒扩散的机会嘛，即是知道晒你如果有人确诊你有没有去过高危的地方。但是如果刚才听你讲单是用 GPS 这个呢，其实那个开关是控制在那个使用者的手上，他可以我开三个钟我去某一些地方我就不开。那似乎是不是即是同原本嗰個目的係有啲違背咧。其實而家譬如話內地用緊嗰套，係咪唔係靠個使用者開 GPS 功能咁簡單嘅咧？ 嗱，依樣咧其實都要睇翻個程式嗰個設計，依、這個我都要再理解一下。咁、因為其實佢個程式有幾多變化，譬如話開頭三隻馬。咁甚至係而家基本上都可以去到唔同顏色㗎啦。咁、但係譬如話，因為始終佢有官方嘅配合嘅時候，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去記錄埋啲資訊囉。就算你譬如可以攞返香港嚟講，咁就算冇 GPS 嘅，咁市民都可以用 QR code 去配合囉。咁所以其實呢、這個未必係一個純粹話我哋用咩科技去達呢件事問題， okay. 因為科技本身已經係隨時都可以做呢件事。但問題就係話，到底用程式設計嘅時候，或者推動科技嘅時候，係咪可以同個道德或者係個人資料個安全可以一齊去配合咁做咧？呢、這個反而係個重點咯。 嗯，明白，即係唔係一個技術嘅問題，係一個政策嘅問題啦，係咪？ 係啦。 是，但你剛才讲如果用即安心出行而家用 QR code, 即是科技上有冇问题。但是而家香港你都知道即强制要用安心出行有曲嘅，即强制一定要數曲嘅地方嘅场所其实唔係好多嘛。 即表列处所囉。 係啦。同埋呢个又可能未必有未必真係可以做到嗰个追踪嗰个失效喎，会唔会呀？ 其實是有機會的，但是都要看那個程式或者大家那個溝通渠道是怎樣去設計、okay. 譬如說當然就會有究竟去了多少個地方那個限制，因為始終不是強制的嘛，那這個第一了。那第二的就是譬如說到底是不是真的要交晒所有資料給另一方呢？譬如說純粹可能是安心出行會不會做得可以好一點的，就是純粹是檢查到底一個使用者過往20天或者14天裏面有冇去過一啲敏感嘅地方？如果冇嘅，直接咪交個yes or no 嘅答案過去咯，而係唔需要去講曬， 仔細去講，仔細去上交啲記錄，係嘛？ 係啦，因為其實咁樣個程式設計上就會簡單好多，同埋就避免咗一啲過多嘅資料處理。坦白講嘅就係、 其實內地都冇香港餐廳嗰啲地理位置嘅資訊㗎啦。咁如果你又要多次一舉再交多資料嘅時候，其實處理上或者大家檢查上都一啲問題嘅，係啊。 OK， 咁嗱，而家就食衞行局長有其中一個嘅通關碼嘅記錄行蹤方案咧，就係話個用家咧就可以自行將安心出行嘅資料上傳去到通關碼嘅系統啦。對於呢方面，你有冇一啲即係譬如用戶私隱嘅關注？ 其實有多少嘅關注，因為我諗大家如果聽過私隱條例嘅時候，會聽過個跨境嘅信息傳輸嘅。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去翻不論係政府出嘅 apps 啦，或者係一啲銀行，甚至係啲大型機構嘅軟件方面，其實都會留意到嘅就係、是、如果有跨境嘅用戶資料傳輸咧，其實今時今日香港法律未必真係完全保障到消費者或者市民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嘅問題就係話，本身安心出行其實唔係實名制噶嘛，咁但係個過關碼其實大家會睇到嘅就係好大可能係實名制噶嘛。咁呢個時候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一係就係用翻同一隻安心出行嘅 apps， 但係就會強制市民去入翻相對應個人信息，甚至可能身份證號碼，依、這個唔排除可能當然要睇佢點樣設計啦。咁但係定還是係真係要整兩隻 app 出嚟咧？咁如果你整一隻 app 時候，每市民有個擔心嘅就係、是，咦，我唔會做去內地嘅時候，但係程式嘅咁嘅功能嘅時候，會唔會如果程式設計有錯誤啊，或者有啲其他故障嘅話，會唔會令到我資料原本唔需要上傳？而無端端就上傳咗，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就係本身我用安心出行嘅時候，其實我冇同意過我係要自己填實名制資料㗎嘛。咁會唔會一係嘢就係會令到嘅就係市民要重新去理解就係嗰、那個個資料或者係嗰個使用條款啦，又或者係會唔會令到市民會更加擔心，就係甚至係會更加之排斥安心出行呢？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唔理想嘅情況嚟。 好啊，唔該曬黃浩華，多謝你。 好，唔该晒。 黄浩华咧就系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嘅召集人嚟噶。咁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即系澳门嗰方面嘅经验系咪值得香港参考咧？嗱，澳门嗰、那个 参考得到咧，而家 系啦系啦。嗱，澳门嗰边嗰方面嘅澳康码系点运作嘅咧？咁我哋电话旁边请嚟澳门立法会议员林宇涛啊，林宇涛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系咁香港每一次讲呢个通关问题咧，都希望咧参考一下澳门嗰边啦。咁其实澳门嗰个澳康码个运作系点样嘅咧？系咪有追踪功有定冇追踪功能嘅咧？ 嗱，其实咧澳门嗰、那个澳康码本身就冇任何追踪功能嘅、其实都系一个完全系自愿去填写咯。不过咧，如果譬如我哋而家咧最開頭都係得個澳康碼嘅啫，咁你同意咧就可以去提交俾內地嗰個粵康碼作為一個互相認證啦，咁就大家睇到個核酸結果啦，咁就可以作為填寫粵康碼嘅基礎資料，咁跟住你如果你符合個規定嘅，就可以即係往返珠海啦同埋澳門嘅。咁咧其實後尾咧因為出過一次事咧，就係、是、內地嘅系統咧有一啲問題。咁咧就令到澳門個澳康碼都出咗癱瘓咗。咁後屘咧就我哋澳康碼咧而家又分兩類嘅，一類咧就係、是、你唔提交下咧有兩個選項，一個就係攞嚟通關用嘅，一個就係本地用嘅。咁本地用嗰個咧就同內地嗰個就完全隔開嘅。咁如果你係通關用嗰個咧，咁就都係以前個操作啦，就係、是、你只要唔提交，咁就可以將佢轉成內地嘅一個粵康碼嘅一個基礎資料，跟住再填其他嘅簡單嘅聯絡啊等等咧，咁你就可以作為內地嘅一個健康碼攞嚟通關啦，同埋通行嘅。咁其實澳門嗰、那個健康碼咧，一直都係一個自愿填寫啦，而且只係出事啊，佢亦都冇好似安心出行掃碼畫過自己嘅邊啊等等。咁但係呢個實際上操作都喺澳門引起一啲討論，就係話譬如我哋之前啱啱呢兩波疫情啦，咁其實都係同一啲佢哋去過的地方，譬如巴士啊或者一啲場所接觸有關嘅。咁但係當中咧，其實好多朋友咧，佢都唔係好記得自己搭過啲咩車啊。咁要揾翻出嚟有啲困難咯。咁呢個就係、是其實澳門自己都諗住咧，就話參考香港嘅安心出行，希望就做一個類似嘅程式啦。咁至少就居民可以自愿咁樣咧，去記錄翻自己嗰、那個去過嘅地方。咁即係萬一有啲咩確診病例嘅時候咧，都比較容易去追蹤翻。 但係起碼喺即係喺通關嗰一方面咧，暫時都係用緊一個即係自愿情報嘅方式啊嘛。你嗱，照你喺澳門 嗱，因為咁講啦，你出關嗰下就冇得自唔自愿嘅，你就一定要報噶。 係，但係都係你自己填，你去嗰邊度啊嘛，係咪？都係靠你個資料，都係靠你自己填到啊嘛。 應該就唔係我嘅理解就唔係咁嘅。我嘅印象當中咧，粵康碼可能佢有追蹤嘅功能嘅，即係你自己去過邊，你知內地 係啊，即係你過咗關，你過咗關就係、是、過咗關就係變咗粵康碼啦。 係啦，咁因為佢哋咧，譬如我哋嘅朋友身邊或者我自己嘅，我自己就去珠海就冇乜特別啦。譬如朋友咧，佢申報入珠海，咁如果譬如佢去咗江門咁樣，只要你嗰晚冇特別報申報咧，咁佢就問你係咪去咗江門啊？你就要更新資料。 知道，即係你起碼喺 澳康碼 係喺澳門自己嗰 part 就係自愿申報嘅性質啦。即係你嘅觀察有冇隱瞞嘅情況啊？多唔多？ 你講隱瞞， 即係或者冇填報足自己去過邊度咯？ 去邊度其實澳康碼係完全你想填都唔會填過你去邊度嘅， okay， 即係而家係零嘅，佢純粹就係報你嘅身體狀況、你嘅基本資料同埋你嘅住址嘅啫。咁、 okay， 出咗事，譬如好似我哋澳門分紅黃區，你係黃區嘅、紅區嘅，咁可能就會變黃色，甚至乎紅碼咁樣咯。 嗯，即係其實係完全你自己填報有冇去過高危嘅地方都冇填嘅。 其实冇嘅，我哋澳康码纯粹系一个健康申报，最新就系一个地址嘅申报，系啦，就系咁样 嘅 啫。 即系自己居家嘅地址， 系啦，自己写嘅地址咯，系啊，所以都曾经有居民即系登记错咗啊，跟住又误入咗，变成红码黄码咁样。 使唔使申报自己有冇接触过啲确诊者？ 其实嗰个都有基本嘅，嗰、那个就基本嘅，其实嗰个就系、是、系有要求嘅。佢应该我冇印象错咧、其实佢。我试下再即刻帮你哋填一个睇下，因为嗱，譬如佢咧，其实就问你有冇病征啦，十四日去过啲咩地方啦，系咯，同埋有冇接触过嗰啲，系咪有冇接触过嗰、那个？我都唔记得有冇呢、這个，我啱啱因为我已经申请咗呢、這个， 系好耐啦，申请咗， 系日日都申请。 OK 嗱，就而家我谂你阿林宇涛，我谂你都有留意香港同即系内地嗰个商讨啦，即系讲紧香港嘅港版健康码点样先至可以通到关啦。咁似乎啦，而家嗰个焦点咧就系喺嗰个追踪功能嗰度。你觉得嗱，第一你觉得点解即系香港同澳门个处理似乎有啲分别啦？第二就系你会唔会都觉得，如果香港第日加咗呢个真系要有一个追踪功能先可以通关，澳门都会睇齐咧？澳门嘅反应又会系点咧？ 嗱，其实咧，你问我简单啲，我专登开翻嗰个申请，我哋要报三样嘢啫。你有冇啲症状，发烧或咳嗽，同埋咧，你有冇十四日冇防护之下接触过新冠确诊病人？跟住就你过去十四日去咗边度？我哋就答呢三条问题，同埋填个名啊，基本资料就已经系有个码啦。 过去十四日去咗边度啊？ 系啊，过 即系填嗰个地方名， 旅行唔系曾旅行或者居住嘅地方， 即系 国家地区 嗰个咁就 OK 啦。 系啦，即系佢喺个城市嘅啫。 嗱， 但其实咧，我自己去理解，我哋而家澳康码，因为澳门同珠海关系好密切啦，我哋每日都几十万八万人往来嘅，最起码就系本地人同埋嗰啲外雇啊等等。咁所以其实呢个我哋一直都系要确保呢个通关，所以喺旧年疫情之初咧，系曾经封过一下关之后咧，就已经好快推出呢个粤康码，即系澳门同埋嘅内地嗰个健康码嘅互认。其实澳门就冇乜争议啊，因为其实本身我哋个健康码好简单嘅啫，就系你究竟系绿色、黄色定红色。嗱、我自己嘅理解就系话咧，澳门就从来都唔系需过关咧，佢系从来都唔需要你过去边度嘅。佢只要確保你個係綠碼就得啦，例如你冇病徵啦，冇接觸過十四日嗰啲病人或者去過啲高危嘅地方，咁你就已經係綠碼噶啦。所以你問我咧，其實我個人覺得咧，重點就係你就算記錄嗰 part 咧，包括我哋澳門而家都話希望可能係記錄你手機度有需要嘅時候導翻出嚟，知道自己有冇接觸過密切者咧。其實呢一個操作咧，純粹係本澳境內嘅操作嚟嘅啫。我嘅理解就係、是，如果一個正常嘅操作就係本澳境內嘅你已經係判斷咗佢係綠色、黃色定紅色噶啦嘛。其实只有绿色可以通关嘅啫，咁你判断咗系绿色嘅，你只有将绿色码俾翻内地，同埋睇翻你嗰个最新嗰个系咪有七日核检嘅一个有效证明，而家澳门有两日啦吓，咁其实就已经完成通关手续噶，即系我自己去睇澳门个澳康码同埋粤康码个操作就咁简单嘅啫。其实内地唔系睇你过去喺澳门去嗰边，而系睇你个绿色码系咪绿色，同埋有冇核酸证明。因为澳门啱啱先解封啫，我哋仲有红区黄区。 系啊，正想问下你今日嘅情况点啊？ 今日咧其实都好虚撼啊，因为咧我哋9月26号突然间封咗关之后咧，澳门嘅疫情之后咧，基本上嗰批外雇咧都等咗几次，曾经以为开翻，咁临门一脚咧，譬如好似10月4号临门一脚中午开关咧，就朝头早7点钟先至发现一啲喺社区入边有阳性嘅确诊咁样。 所以其實嗰啲無論外僱啦，住喺內地嘅本地居民，我身邊都有好多啦，或者一啲跨境學童，其實佢哋都等咗好耐咯。咁你會見到咧，今日嗰個狀況係好虛撼嘅，差唔多好似恢復翻澳門以前黃金周嗰啲狀況咧，即係關到擠逼曬咯。咁但係我諗呢個係一個臨時性啦，因為大家等咗好耐咯。咁始終個疫情嘅關係，我相信我哋個通關人數過咗呢一段時間之後，其實又會好翻低翻好多咯。 好啊，唔該曬林宇滔啊，多謝你。系， 唔该晒。 林宇滔咧就系澳门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都讲到呢度先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观塘线故障啦。观塘线嘅列车而家经过油麻地至到旺角站嘅路段需要慢驶噶，因为有信号故障嘅缘故啦。而家观塘线来往黄埔同埋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啦，系维持五分钟一班，而行车时间咧需要额外五分钟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入口范围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观塘道近启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2。人民幣6.392，英鎊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48，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港金報16,54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8.1美元，賣出1,778.96美元。港匯指數係101.2，跌0.4。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啊。咁啊，港铁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咧，较早前因为有信号故障啊，咁啊，列车服务曾经系受到阻延。现时观塘线列车服务咧就陆续回复正常噶啦。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慢线落去湾仔之路现在都一样那么多车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塞到去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在深密实道，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现在中区的红棉路上行，近住马记仙峡道爱都大厦一带都很多车的，龙尾排回落去中区消防局，而江乐道中西行线近住交易广场一带现在都是多车，龙尾就去到大会堂附近。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带就比较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住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联合道九龙城交汇处亦都是多车，龙尾就过了富豪东方的，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平石村一带咧，而家都系多车嘅。咁现时咧，清水湾道下行咁啊，近住彩虹交汇处啦，一路去到圣贤中学咧，亦都系多车。尖沙咀嘅加拿分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嘅，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嘅快线咧封闭咗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北行线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就慢车，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嗰段咧都有少少挤塞。屯门嗰边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段都系多车噶。天水围嘅天影路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咁啊现时咧天影路近住天华路交通都较为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港珠澳大桥人工岛行政大楼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有边个会喺你做运动嘅时候陪你一齐喐？紧张嘅时候陪你打气，惊嘅时候同你一齐惊。讲紧嘅就系你嘅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佢先可以陪你走更远嘅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令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齐护身护心。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杨秦在生意上几经波折，正处于事业低谷的他，有没有人会向他伸出援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盘点政策，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 欢迎大家收睇盘点政策。 首集嘉宾特首林郑月娥， 我首次能够咁大胆咁去讲点样去完善一国两制嘅落实。 10月20号星期三晚上8:0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来到晚上的6:41，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冯德雄在这里。冯德雄，不如都讲下咧，关于施政报告有关于创新科技方面嘅发展啦吓。嗱，今次嘅施政报告咧，可以话喺创科方面咧就好多嘅着墨啦吓。咁首先就系北部都会区啦，咁就会有一个嘅新田科技城啊，咁啊总共会成150公顷咁多。而咧喺流浮山咧，亦都会兴建一个同数码港可以比较嘅一啲嘅科技嘅中心啦。咁至于咧就系现有嘅一啲科技设施咧，都系扩大容量。咁包括话会让科学园咧就系扩大佢嘅容量啦，会喺马料水嗰度咧就系重启填海啦，咁同埋将呢个沙田污水处理厂咧就搬入岩洞，就腾出空地咧，亦都会俾埋科学园个冯德雄。 好多啊，嗰度成80几公顷嘅，咁啊嗰个面积系即系事成之后咧就会系等于而家科学园嘅4倍嘅面积啦，地咧就多咗好多。投入亦都多咗好多，咁大家當然會問嘅問題就係、是：咁多嘅地，我哋用嚟做乜嘢咧？即係喺創科方面點樣做咧？同埋係多咗咁多嘅投入，多咗咁多嘅資源啊！咁啊，香港嘅將來嘅創科水平會帶到去邊一個嘅位置咧？咁呢、這個我諗都係大家都關心嘅問題嚟嘅。 另外就係軟件方面啦，即係究竟係人才又係從邊度嚟呢？即係當我哋突然間話有一個嘅北部都會區係發展緊嘅時候，咁將會有好多嘅職位咧，就係嚟自創科嘅產業嘅，亦都希望創科產業咧可以帶動到北部都會區嘅一啲周邊嘅產業發展啊。咁我哋嘅呢啲嘅人才又從邊度嚟呢？咁亦都係睇翻即係譬如話資源又從邊度嚟呢？咁或者係香港要發展邊一啲方面啊嘅一啲創 創科產業咧，即係除咗而家話，即係可能有一啲嘅網絡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電腦嘅工作之外，好似醫藥咧嚇、生物科技咧，咁都係會嚟緊係會擺喺咧呢個嘅港深創科園嗰度咧，會有一啲新嘅一啲發展嘅嚇。 咁啊，特別就係而家我哋喺河套區已經係有一個港深嘅創科園區已經係開咗區啦，開始運作啦。咁啊，將來如果你話加埋香港嘅新田嘅科技城咧，嗰度都有150公頃嘅地啦。咁嗰度個發展會係點咧？即係香港同深圳或者係乃至整個大灣區，佢喺科技方面合作又會係點咧？咁都係值得探討嘅問題嚟 嘅。係啊，唔知聽緊節目嘅聽眾啊，有冇啲係做緊創科產業嘅咧？又或者大家對於香港而家發展創科產業啊，有冇啲乜嘢嘅睇法？有冇啲咩嘅希望咧？嚇，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係管理科學院嘅科技園公司行政總。总裁黄克强先生啊，黄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 你好吓。不如都先讲下即系同科学园有关嘅一啲施政报告措施先啦。头先都提到咧，就系话会系再讨论翻呢个嘅马料水填海啦，同埋将呢个嘅沙田污水处理厂咧搬入岩洞腾出土地。咁嗰度讲紧系成88公顷啊。其实科学园咧有冇一啲嘅初步谂法系点样用呢啲地啊？ 其實咧，呢個係都幾新嘅概念啦，即係話將個地方做科技。咁我哋其實係開始同政府創新科技局開始傾緊，亦都我哋今日都同中大校長都見到面傾緊。咁其實嗰個發展咧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嚟嘅。咁因為今日我哋科園白石角嗰度咧，大概22公頃到左右啦。咁就有超過1000間公司㗎，有16000人喺度翻工。咁今日我哋嗰度都87-8% 嘅入住率㗎喇。咁其實係你見到係好多好多咁樣嘅創新科技嘅需要，過去3-4年呢增加得好快嘅。咁我諗呢嚟緊啲5年-10年呢，加上政府嘅一啲措施呢，我哋好相信呢搞創新科技嘅人係越嚟越多嘅。咁具體點樣去計劃呢，我哋開始去好明顯睇到係有咁嘅需要，好多創業啊，好多搞生物科技啊，搞人工智能啊，搞電子啊，FinTech 啊，好多公司都開始，大家係揾緊地方，揾緊呢個我哋叫 ecosystem 嘅生態圈去真係推動嘅。咁過去嗰3-4年發展好快嘅，咁我相信一定要向前看，準備嚟緊5年、10年、20年要點樣準備㗎？ 黄生，你讲到即系你嘅过去几年发展得好快，但系你而家新增加俾你嘅咧，唔系30%嘅地喎，嗱，正系科学园本身咧，都88公顷，88公顷系等于你而家嘅园区嘅4倍，系咪？ 系 啊，冇错啊，系啊， 系啊，系嘛？咁另外你仲有新田科技城，嗰度系同河套嗰个港深創科園合作的那個地方150公頃。剛才我聽到你一開始的時候講過，這個是很新的概念，是不是現在暫時都未有整體的規劃，都還要時間去想想怎麼做？ 一定要需要時間去規劃，去想想怎麼佈局。我講一些數字給你聽，今日香港的創新科技的公司是幾千間，我想我們數緊是4000-5000間左右。投身初創新科技人大概是3萬至4萬人左右啦。咁好似好多咁，但係呢諗下，如果一個真正嘅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即係國家要求香港做到嘅話呢，係幾倍大嘅咁嘅人數嘅。深圳自己本身呢創新科技公司係36000多間。差唔多我哋9倍-10倍嘅。做創新科技嘅人係20萬計，我哋係有幾萬。咁如果香港跟住而家啲咁嘅發展嘅趨勢，亦都真係需要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咧。嚟緊呢10年、20年咧，係需要倍數咁增加嘅。咁因此我哋一定要準備未來係唔係1-2年可以做得到。其實講緊250公頃啊，其實加埋嚟。 係啊，250公頃 嘅新增嘅， 比而家全香港嘅創科用地都仲要多。 12.5個科園㗎啦，其實。 系咯， 咁當然呢個好長時間啦。我哋科研都用咗19年、20年先到今日咁嘅階段。咁我諗將來一定會更加快啦，但係需要準備咯。而今日咁個香港嘅創新科技生態圈係仲係細嘅，係需要翻倍咁去做先得嘅。 嗱，而家見到即係稍微有個時間表嘅，就係馬料水個填海咧。我見到政府都有消息人士講，係希望喺2030年係嘛，就可以有一笪地，第一笪地可以出到嚟。但係你另外新田嗰度咧，嗰係150公頃咧嚇，嗰度其實係同呢個北區都會。 北部都 會區啊，係啦，北部都會區嗰度係關聯嘅，其實嗰度都未有時間表嘅喎。 北部即係新田嗰度咧，其實係有啲嘢做緊嘅，譬如我哋河套啦，河套87公頃已經做緊一啲平整工程啦，嚟緊3年之內，2024年度咧就會有第一個 parcel， 即係第一集大樓會完成。咁嗰度係一個起步咯，咁。點樣可以由嗰度去輻射出嚟？用埋新田啊、古洞啊嗰一帶嘅地方。咁因為對面咧就係、是、深圳最旺嗰、福田區啦，跟住再過西邊咧就係、是、南山啦。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創新科技發展嘅空間嚟嘅。咁、河套嗰度係一個核心發展嘅。咁而家已經物流緊都做緊，有好多計劃當中。咁由嗰度做咗核心嘅發展出去咧，我諗係。嚟緊要討論要計劃嘅 係，我想問下黃生咧，即係其實頭先講啦，即係馬料水個填海可能就9年後啦，大概嚇咁就可能會有得用啦。咁但係即係同時間咧，就係、是、北部都會區，譬如新田科技城啊，即係呢啲都係同時發展緊嘅喎。咁其實而家係科學園做緊啲乜嘢嘅準備嚇？咁同埋即係佢而家嚟緊，即係面對住另一啲嘅科技嘅設施啊嚇。新田科技城可能會都就嚟都會落成啦，咁點樣將科學園同呢個新田科技城去到做一個嘅即係分野咧？大家嘅定位有咩唔同咧？ 嗱，而家嚟講咧，我哋真係馬料水嗰度，我哋真係可以做多啲準備，就係、是、話希望能夠將啲年輕人更加令到佢做多啲科技創業啦，咁令到個氣氛更加濃厚啦，包括人才啊各方面嘅嘢啦。咁其實我哋同河套公司其實係我哋科技園公司嘅子公司嚟嘅。 係啊。 咁佢嘅發展一直同我哋配合嘅，包括譬如佢哋起好多比較重型大嘅實驗室啦，或者係比較接近深圳對面河比較重要一啲啦。咁而我哋喺白石角嗰度咧，我哋而家已經係做緊好多創業培育計劃啊、孵化器啊，有500多間公司做緊初創企業嘅。咁你諗下白石角咧，比較地方細啊，比較緊迫啊。咁我哋比較可能就係做好多 co-working 啊，即係大家盡量好好利用地方，即係逼啲咁樣做嘢嘅 set up 啦。咁而去到比較大啲，包括都會區可能地方比較可能鬆動啲嘅時候咧，可能做一啲比較大型啲嘅。咁大致上係咁樣啦。咁但係仲好重要一樣嘢咧，我哋成日都講搞科技啦，好多人問我哋喂，你將來搞咩科技啊？搞 blockchain 定 AI 定咩咧？我哋其實做嘅唔係揀咩科技，而係真係建立一個平台，令到將來任何科技發展，我哋都會幫到。因為你預測科技一定會錯嘅，咁我哋即係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生態圈，一個平台咧，令到年輕人將來有一個機會去發展，就係起定一啲實驗室啊，一啲可用嘅設施啊，等佢嚟到嘅時候，5年、10年之後嘅科技好唔同噶啦。咁但係我哋一個好基礎嘅嘢可以支持到佢哋啦。 嗱，而家即系其实嗰个新增嘅地方咧系好大嘅，当然我都听到你系觉得一定有咁嘅需要，同埋咧亦都需要啲时间咧去慢慢去规划。但系嗱，头先我听到你讲咧，而家嘅我哋嘅科技园咧就系有87% 嘅出租率，系咪？ 系咁上下啦，系啦， 咁上下啦，咁都未爆晒噃。咁咧，我未爆晒，可能系因为本身嗰、那个即系。成個規模唔夠大，吸引唔到人嚟啦。將來個規模一下子大到咁啦，你覺得喺其他嘅政策上方面咧，有啲乜嘢嘅配合真係可以吸引到啦？我哋個硬件，我哋個平台就喺度啦，地亦都有曬，香港最珍貴嘅資源，以前而家咧都有啦，嚇好多添，幾百公頃添。咁點樣可以吸引到真正我哋需要嘅人嚟香港善用？呢、这、一個咁寶貴嘅資源，將香港嘅科技係或者係創科帶上去另外一個台階咧？ 係啊，呢、这個都好重要。其實第一就係話，其實你所謂嗰個發展咧，就唔係一下子嘅，因為你88公頃馬料水都一段時間啦。咁但係河套可能就係2-3年之後啦。咁係一個 一逐步嘅發展啦。咁其實我哋嘅睇法咧，其實你睇翻特首喺2018年嘅施政報告咧，佢提出八大方向推動創新科技嘅，包括數據啊、開放數據啊、政府採購啊、大學嘅投入啊、資金啊，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嘅。咁過去嗰三四年確實係發展得好快嘅。咁我哋嘅睇法咧就係話一個創新科技嘅生態圈咧，包括幾樣嘢嘅。基礎設施啦，有冇地方啦，呢個係好基本啦。有冇資金啦？咁其實香港係有嘅，有好多投資者願意投啲科技基金。其實過去嗰三四年發展好快嘅。有冇大學啦？其實香港大學好強嘅。有冇政府嘅政策支持啦？有冇市場啦？其實香港雖然本身好細，700万人口，但係香港代表嘅市場係大灣區同埋東南亞市場係有嘅。咁你諗下呢五六樣嘢咧，基礎設施啊、資金啊、大學啊、人才啊、政府政策啊、市場啊，其實都有嘅。咁其實我哋真係喺呢幾方面一直繼續推動。而最後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就係人才。咁政府成日話過去投資咗1300亿入嚟，咁係做咗好多嘢嘅。咁但係我覺得最後一個最重要嘅關卡一定要做好嘅咧，就係全香港嘅希望做好就係人才。因為如果你冇人嘅話咧，啲公司都唔會留喺度。咁而香港本身係有能力培養啲人才出嚟，咁但係唔係有足夠人才咧？我成日都講，譬如我哋今年嘅職業博覽咧，科研職業博覽咧，今年四月嘅時候有2400份工，都係做研發工嚟。係香港有好多人係好多公司係請人。咁但係而家嘅後生仔未必係好多係願意投身科技。咁但係我哋係有咁嘅人才。咁我諗下一步真係要做多啲人才培訓啦。吸引啲人才啊，甚至系成个社会嘅文化嘅提升，就系话其实做科技系有前途嘅，并唔系一定要金融啊，金融地产都系好事嚟嘅，不过。人才重要嘅 系，我想再问咧，即系嚟紧个愿景咧，就会有好几个嘅科技中心啦，即系你哋科学园啦、数码港之外咧，咁仲会有新田科技城啦、河套区啦，同埋流浮山嘅一啲数码中心啦等等。其实呢几个中心，你期望个分工系点咧？咁会唔会形成一啲嘅竞争咧？而大家譬如系去吸引唔同嘅公司落户嘅时候，又会唔会即系可能大家有自己嘅分工定位咧？ 这个问题好重要，好好啊！其实因为西边就有数码港嘛，咁我哋科学园白石角啊嘛，咁新田有一个好大嘅发展，有马料水咁。其实我觉得个重点并唔系话科学园做乜嘢，数码港做乜嘢，罗河做乜嘢，成个香港做乜嘢。我哋做紧嘅一个推动个创新科技生态圈嘅发展。咁生态圈就系话，如果越多人投身呢一行，越多人去做，系更越好嘅。咁我自己同數碼港，我哋數碼港同我哋合作係好多嘅。咁我覺得個重點就係全個香港一齊合作去推動創新科技發展，而唔係話競爭少少冇乜所謂嘅。但係關鍵係真係香港需要推動創新科技，而唔係話科研需要創新科技。咁我諗呢個大家合作去一齊推動成個生態圈發展，甚至人才嘅互動啦。先至係令到成個香港嘅經濟發展之後有好處。 我稍微聽到你講好重視人才啊，個數量同埋個來源啊。嗱，而家即係咁大規模嘅創科發展，大幅吸納深圳二要大灣區嘅科技人才嚟香港，會唔會係一個即係不能夠改變嘅趨勢咧？ 嗱，我哋咁講，即係我哋會講香港科技人才啦，我唔敢講其他啦，講真科技人才啦。我覺得兩點都一定要做嘅，一樣重要嘅。第一就係本地嘅人才要提升，去真係投入，係啦，培訓同埋投入接軌，大學畢業之後可以入到企業裏面做。本地人才提升係需要， 但係始終規模細啊嘛。 同係啦，但係都唔細㗎。香港嘅工程科技嘅畢業生唔少㗎。咁但係同樣重要嘅就係香港要變成一個國際人才中心，吸引全球嘅人才嚟香港。咁香港其實一定有一定嘅競爭力嘅。我覺得兩邊一定要去同時去推動。咁當然兩方面都有挑戰啦，唔係話撳個掣就做得到嘅。我哋大家一定要一齊去推動咯。咁其實香港有一定優勢嘅，有大學啦，有好嘅環境啦。其實我覺得係應該要做，亦都做得到，兩樣同樣重要嘅。 Okay. 又想問一下關於即係再工業化嘅問題啦，因為咧就而家你哋係管理埋即係譬如將軍澳啊等等幾個工業村啦，咁而家施政報告都話咧就係嚟緊呢啲嘅將軍澳工業村啊同埋元朗工業村嘅一啲電子啊製造業啊，咁都會喺出年後年完工啊，咁其實會期望啊，即係有幾多嘅科研成果可以喺呢啲嘅工業村度成為工業化嘅生產鏈咧？ 嗱，而家我哋喺將軍澳工業村起嘅一個叫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re， 咁起咗都4年多5年啦，明年3月就火噶啦。咁嗰度有100万尺，冚唪唥都係好重型嘅生產嘅地方嚟嘅。我都肯定啦，到時入火嘅時候咧，起碼有一半嘅人已經租緊噶啦。而家已經傾緊，已經係有好多人有興趣，我哋都有少少驚訝。咁好多譬如即係做電子啊。好多公司會嚟香港做生產，咁係有咁樣嘅需求嘅。咁如果微電子中心元朗咧，係2023年會完成，咁亦都有好多嘅有興趣嘅人。當然我哋並唔係喺香港做一個大型嘅嗰啲叫 foundry 啦，但係做一啲中市中心或者係做一個比較科技需要比較重嘅生產咧，係有咁嘅需要嘅。咁而事實上 AMD 先進製造中心裏面咧。亦都有好幾間係科技型公司出嚟嘅公司，佢喺香港本地研發過去10多年，好辛苦研發咗一間做磁共振，一間做生物醫嘅醫藥嘅儀器嘅，已經決定咗搬入嚟㗎啦。咁其實我哋會覺得會越嚟越多，咁但係當然都係過去嗰4、5年嘅事啦，咁希望越嚟越多會做到咁樣嘅。 OK， 好啊，咁啊多謝你先啊，咁啊同阿黃克強傾到呢度啦。黃克強咧就係香港科技園公司嘅行政總裁啊，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咧，香港嗰個創科發展咧究竟去到咩程度啦？聽聽7點鐘嘅新聞。 核酸檢測呈陽性，係之前確診者嘅密切接觸者，豐台區2個社區要封閉管控。外蒙古5個確診者都在額濟納旗一間餐廳工作。北韓今朝早向東部海域發射至少一枚彈道導彈，南韓軍方初步認為是潛射彈道導彈。總統府青瓦台話表示遺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對北韓自從上個月以嚟持續發射導彈表示非常遺憾。韓聯社報導。南韓國家情報院院長朴智元、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和日本內閣情報官龍澤裕昭今日在首爾就北韓試射彈道導彈召開3方會議，交換資訊並且進行分析。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當前朝鮮半島局勢處於關鍵時期，認為有關各方應該著眼大局，保持克制，致力維護半島的和平穩定，堅持對話協商的正確方向，並且按照分階段同步走的原則，共同推進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華東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在明日影響華南沿岸，預測漸轉多雲，明早有一兩陣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埋星期六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里安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了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近住大会堂那段车多，加上下确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过了政府总部。 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上怡道。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多车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过咗新丰花园。提一提大家啦，尖沙咀加拿分道有水管急收，去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嘅快线封闭咗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推动本地运动，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体育杂志式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每日请嚟不同嘉宾同他们倾下偈， 五日不同主题，包你一定满足。 记住唔好 错过 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当你分享，当你鼓励，当你启蒙，当你教，当你带，这些全部都是兼善天下。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豪。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和馮德雄在這裡。馮德雄，這個時間都講一講，昨天在立法會就開了一個政制事務委員會，會上面就很多議員就關注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工作範疇，當中就關注到就是平機會，亦都是關於一些歧視的問題。很多議員就講到話就是內地來港的人士受到重傷的問題，就啲議員就認為現在嘅有關於平機會嗰幾條嘅歧視條例咧，就冇辦法咧去到規管到咧一啲內地來港嘅人士咧受到重傷啊、受到歧視嘅問題。咁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就透露啦，咁啊，當局正喺度針對住就係內地來港者受到重傷或者歧視嘅情況咧，就積極同平機會研究，咁就目標係爭取喺現屆政府任期內咧就定下啲嘅具體方案，喺下屆嘅立法會咧就會提出修例。 其實關於呢個即係點樣可以禁止歧視內地人呢個問題咧，香港亦都已經係討論咗一段時間。不過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未能夠完全解決啦，就因為而家嘅四個歧視條例入邊，其中一個種族歧視、反種族歧視嘅條例入邊咧，本來已經可以涵蓋到一啲即係歧視非本地居民嘅行為啦。咁但係因為即係種族，我哋同內地嘅人咧都係同一個種族啦，咁中間有冇一啲係需要處理嘅地方咧？咁所以而家暫時咧遲遲係未能夠有一個係明確嘅方向可以點樣做嘅。咁平機會亦都承諾係會即係 詳細去睇下呢個問題啦，都從幾個方向去睇下呢個問題可以點做啦。 咁啊，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咧，咁就喺會上面就講到，就係話關於呢個問題咧，咁啊，自從舊年開始咧，已經做一啲嘅法例研究噶啦。咁啊，早前咧就向局方提出咗方案。咁啊，經律政司提意見之後咧，咁就話會局方會提出修例咁。咁但係就頭先即係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咧，就係即係內地同埋內地嚟香港。同埋即係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咁其實都係屬於同一個種族，係啦，都係華人啦。咁變咗係咪適用於即係種族歧視條例係咪適用於咁樣嘅情況咧？咁係呢個問題啦。 或者喺種族歧視條例入邊要作出啲乜嘢嘅進一步嘅規定啦，咁先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 係啦，咁不如都呢個時候都請嚟平機會嘅主席啊，朱敏健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如果大家有對於呢個題目有意見嘅話，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電話旁邊就請嚟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啦。朱敏健你好， 係兩位主持人 你好。 暫時有冇咩嘅立法嘅 可行嘅 方向咧？ 我哋就其實較早前咧，我哋提交咗一啲我哋嘅喺立法方面嘅想法俾政府考慮嘅。咁我哋覺得咧，呢個歧視內地人呢個現象咧，因為都其實歷年來都有嘅，不過就唔同嘅情況，有唔同嘅場景啦。咁所以我哋認為有需要立法規管嘅。咁如果睇翻現行嗰個種族歧視條例咧，由於佢定名就係話語言咧就唔係一個受到保護嘅特徵嚟嘅。咁所以其實你較早前有啲市面見到話有啲咩歧視普通話人士啊呢啲咧，就係目前法例涵蓋唔到嘅。咁我哋再睇翻咧，其實種族歧視條例入面嗰個條文咧，佢係講被歧視嗰個人，如果係因為佢嘅種族世系嘅背景而受到歧視咧，就係屬於種族歧視啊。但其實佢冇限定話歧視佢嗰個人係一定要同佢係唔同一個種族先算係種族歧視嘅。咁所以我哋其中嘅睇法就係、是、咁，其實會唔會族內歧視本身都係已經係一種違法行為咧？不過個法例可能喺呢方面咧就唔夠清楚，咁會唔會考慮有冇得釐定得清楚啲咧？咁係一個方向。第二個方向就係好多社會人士都講啦，新移民喺香港受到歧視，咁所以居民身份如果嘅歧視，如果係違法嘅話，係唔係又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嘅起碼一部分咧？咁呢個亦都可以政府需要考慮。另外，我哋又參考啲外國嘅法例嘅制定，譬如南韓啊、加拿大咁樣，因為佢哋本身咧啲法例就話，唔同地區嘅國民如果去到第二個地方受到歧視嘅話咧，咁亦都係違法嘅。咁會唔會又話即係話居民嘅來源地？亦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立法嘅方向咧，咁樣。咁所以呢啲想法咧，我哋又同政府咧就依家都係大家緊密咁樣喺度討論緊一啲細節。 係，頭先有幾個嘅一啲可行嘅方向啦。頭先你講到第一樣嘢，其實而家嘅種族歧視條例已經就住嗰個人嘅世系咧。去到定義嗰個種族㗎啦，咁其實近年啦，即或者咁耐以嚟咧，其實平機會有冇就住呢個嘅情況去到做一啲嘅工作嘅咧？即譬如係可能發現到一啲可能有啲個案，可能就係正就係觸及到世系呢個嘅問題，咁而有機會即係當事人係有機會觸犯種族歧視條例嘅咧？ 世系呢個就比較少嘅，因為佢嘅國籍啦，或者係因為佢嘅種族係最多嘅。咁當然我哋一般傳統上睇嗰個種族都係話，唔同國家嘅人對或者唔同種族嘅人咧，佢彼此作出一啲歧視、騷擾、重傷嘅行為。咁所以一直嚟講話，如果香港居民同內地居民之間因為歧視產生出嚟呢啲咁嘅矛盾嘅行為咧，一直以嚟大家都覺得應該都又唔係種族歧視條例應該規管得到嘅喎，咁再加上可能有啲説法就話，喂，如果你咁樣，你會唔會即係等於好似香港將香港同中國係好似有個對立面啊、分裂啊咁樣，會有呢啲咁嘅政治上嘅考慮？咁所以一直以嚟，如果我哋收到呢啲咁嘅投訴或者查詢咧，礙於目前嗰個法例嚟講咧，我哋都係唔可以有啲乜嘢規管嘅方法可以做嘅。當然我哋係以前嘅經驗咧，我哋係有出公開信啊、公開聲明啊，就住呢啲咁嘅差劣嘅行為咧，我哋係有譴責啊、有勸喻啊等等。 阿朱敏杰啊，你哋当然做咗大量嘅研究咧，先至向政府提出呢几个方向啦。但我就咁听落去咧，似乎系咪参考韩国、加拿大嗰个做法，系比较简单啲，同埋系比较适切香港嘅情况咧？因为你其实香港嘅情况就系我哋同一个种族，但系好坦白讲，有好多歧视行为就系针对来自不同嘅地域啦、不同嘅地区嘅人啦。咁系咪呢一个？再加埋係話，其實同種族嘅人都可以係適用於呢一個反種族歧視嘅條例。呢兩個係咪可行啲、簡單啲？你個人嘅睇法係點啊？ 我個人我就覺得呢三個講法咧，可能都需要混合咁去考慮。咁但係係咪一齊會唔會又太過繁複？如果逐漸選一項兩項，那涵蓋面又夠唔夠呢？咁呢個我理解咧，政府其實都未有定論，咁就都聽緊我哋嘅解釋同埋意見啦。咁當然喺法律字眼方面，少不免政府亦都會諮詢律政司方面嗰、那個睇下嗰個涵蓋面係點樣樣啦。咁再加上我哋要考慮就係、是，如果你立個法例咧，你可能又會呢啲條文咧，亦都會同樣適用喺非中國人、非華裔嘅族群都有可能嘅喎。咁所以嗰、那個涵蓋面係咪太寬或者太窄咧？呢、這個都仲需要一定程度大家互相繼續商量。 正正係你最後提呢一點咧，因為第一我哋當然成件事個源起就係講緊針對內地人嘅歧視行為啦，係嘛？但係如果我哋採用咗即係韓國嗰、那個即係嗰個 concept 啊，所謂嗰個概念啦，即係針對一啲。是歧視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啦，咁可能在現實上咧，亦都解決了很多即係國家啊、地區啊等等嗰啲爭議嘅喎。 係可以會，但係咧就恐怖會唔會有啲我哋所謂喺立法嘅時候個意圖以外嘅情況會出現咗咧，而令到嗰、那個問題會好繁複咧？舉個假設性嘅例子啫，你會唔會演變到就話來自四川同來自東北三東三省嘅人又話你彼此歧視啊咁樣會唔會喺印度南方北方嚟到香港一齊居住嘅人又會產生彼此有啲歧視嘅指控啊咁，即係可能嗰、那個 就變得太闊啦， 係嘛？果咧，我哋可能都要。即都要再參詳嘅，咁我相信政府依家嚟講咧，係未有定論話究竟邊一個方案咧，或者會唔會可以啲法律專家係諗到一個混合而又真係好適切應用喺香港嘅方案咧？目前都係探討緊呢個可能性嘅啫。 但我想問埋咧，即係關於嘅居民來源地嘅針對呢樣嘢嘅歧視咧，即係睇譬如睇翻韓國啊或者加拿大嗰啲例子咧。居民來源地嗰個定義係點樣嘅咧？即係會唔會話係可能係甚至連香港一個城市嘅內部 唔 同地區係啦，即係市區同埋即係新界 同銅鑼灣咁啊， 互相嘅歧視，又或者係唔同地區係啦，即係港島、九龍互相嘅歧視，會唔會都係落入呢、這個居民來源地嘅定義？ 這個、要睇嗰個立法字眼點樣用啦。如果譬如話我哋可以立法咧，只係純粹用二分法，即係。香港以內、香港以外，定要話我哋，如果我哋唔分咧，就可能好，即係逐啲講，可能好大件事嘅。好似你講到好細啊，我喺旺角，你喺深水埗，咁會唔會咁樣咧？如果喺南韓或者加拿大嗰啲例子咧，譬如加拿大佢就因為佢有英語系區嘅法語系區啦，喺南韓就有係首爾本身首都區啦，另外南部嘅有啲比較鄉鎮方面嘅區域啦，咁佢哋就係用呢啲比較冇咁唔會再細到話首爾入面再分幾多區咁樣。咁所以呢就如何立法個字眼係好緊要。咁正正係呢方面呢政府係需要好仔細咁樣去考慮嘅呢樣 嘢。我留意到而家嗰個立法嗰個修改法例嗰個建議方向呢，包括咗係賦權俾評基會嘅人員有調查、搜證執法嘅權力，包括喺冇受屈人嘅情況之下執法。呢、這個點解係重要咧？即係特別係冇受屈人嘅情況之下， 就因為亦都係正正針對翻我哋呢幾年特別睇到咧，所有呢啲咁嘅投訴，呢啲咁嘅糾紛，包括話喺架餐廳門口黏住啲告示，不招待普通話，不招待內地人等等，或者甚至乎一啲普通新移民受到歧視，其實到頭來咧係冇個受屈人咧係會企出嚟咧。 係申請係舉報嘅，因為咧係有好多其他嘅考慮，所以我哋接到大量嘅查詢咧，都係只係有呢個現象冇受屈人。但係呢個現象咧，其實我哋覺得就係、是、其實係同公眾利益咧係有衝突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如果能夠賦權俾平機會，當然個大前提係喺歧視範圍立咗法啦，俾平機會多啲嘅權力，喺冇受屈人之下都可以採取法律行動，咁樣咧先至可以有效咁樣咧去執行同埋去規管呢啲行為。否則之話咧，同依家一樣冇受屈人，因為我哋係代表受屈人去做嘢嘅。咁樣冇受屈人咧，就無從追究噶啦。 咁但係咧，而家現行嗰幾條歧視條例咧，咁其實平機會執行嘅都是民事法例嚟噶，即系相关嘅个案咧，都是民事诉讼而并非刑事检控嚟噶。咁如果将来即系希望吓，即系冇受屈人嘅情况之下，平机会都有权力去到调查执法嘅时候，系咪即系话即系佢哋犯案嘅人士都会变成触犯咗刑事嘅法例啊？ 呢、這個我睇，如果喺立法方面字眼上可以控制得到咧，未必嘅。譬如話，我哋咧係冇受屈人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自己係可以採取一個民事嘅索償，或者係一啲法例比喻我哋有一啲譬如話民事嘅懲處嘅能力，呢、這個都係理論上都係可以嘅。咁當然呢個係我哋平機會嘅睇法啦，就並不代表話政府係已經喺呢方面咧，佢有啲乜嘢嘅定論？不過我哋嘅睇法咧就係，我哋其實都係保留翻用民事追訴嗰個歧視法例嘅精神。不過係針對純粹就係冇受屈人嘅情況之下，平機會可唔可以用民事嘅方式去處理咧？咁我哋希望喺呢度可以考慮政府可以俾一啲新嘅權力咁解啫。 照而家嗰個計劃，你估幾耐到我哋會見到一個比較清晰啲嘅修例建議啦？ 係應該都好快嘅。根據局長喺立法會都講咗啦，佢期望喺呢一屆嘅政府咧都能夠定出一個方向性嘅細則向立法會匯報，咁然後下屆政府一上場咧就可以進行立法工作。咁所以應該都係 會唔會再做諮詢嘅？ 這個決定權當然在政府啦。但其實這個問題呢亦都存在了很久，同埋其實再遠啲，平機會在2016年那個有一個很大規模的修例諮詢呢，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全港性的諮詢的。咁當時呢我們都是有講話關於一些內地人在香港受歧視的現象呢都是贊成立法的。不過當時呢就主要就提出咧，就係用居民身份嗰度，就我哋今次呢個想法咧，係再經歷咗我哋呢幾年所見到嘅現象咧，我哋覺得係我哋提高嗰啲方案啊，嗰啲選項咧係比較多咗啲。 嗯，有啲議員咧，尋日就提出一啲職業歧視嘅問題啊，你覺得其實平機會有冇可能就要呢樣嘢去立法修例㗎？ 嗱，呢個咧就呢兩年我有啲不同團體同我講過，咁個起源都係話有啲見到特別係紀律部隊、警隊，可能喺一啲事情發生之後咧，就被人喺網上中傷抹黑，好似新冠病毒之後就有人即係詛咒啲警隊成員啊咁樣，咁就為不如做職業歧視啦咁。嗱，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就要邏輯上咧係艱難嘅。點解咁講咧？警隊或者紀律部隊受到重傷歧視，同埋你去由職業歧視嘅角度去立法，保障所有不同職業嘅人士都不受到歧視咧，其實嗰個繁複程度係不可同日而語嘅。如果我哋想針對翻話公職人員受到侮辱，警隊受到侮辱的話咧，咁其實可能政府組或社會都討論過好多辱警法，或者係公職人員咧係被侮辱嘅時候，如何規管呢啲，可能係會比較簡單、直接、有效咁去處理呢一個問題都唔定。咁當然，如果你話職業歧視，平機會作為一個處理歧視係機構，我哋一定會睇嘅。不過我哋目前咧仲未有認真喺呢方面咧展開工作，因為呢個議題係太新，同埋係會好繁複嘅。如果你講到職業歧視嘅話，可能會包括話嗰個職業本身所嘅附帶福利啊、薪酬啊嗰啲係咪平等啊？咁變咗係牽涉嗰個範疇會遠遠會闊好多。 嗯，所以未擺上你哋平機會嘅嗰個 agenda 嗰度係咪？ 未正式擺上去嘅。不過如果係社會有咁強烈嘅聲音嘅話咧，我哋做一啲法律嘅檢視啊，參考下國際其他地方有冇類似嘅立法啊。咁當然呢啲工作咧，我哋都打算未來會喺資源許可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會做嘅。 因為你覺得係即係睇下係咪將來獄警罪係咪即係定立咗之後個情況係點先再研究咧？ 嚴格嚟講，兩者係冇關聯嘅。因為正頭先所講就話，獄警或者甚至乎侮辱公職人員，呢個係針對公職人員咁對個身份。而話職業歧視咧，如果你講到呢個字眼咁闊咧，其實就話職業無分貴賤喺香港係咪真係落實咧？我哋係咪對有啲唔同職業嘅人係真係有偏見咧？應唔應該用法律嘅手段去為一啲唔同職業嘅人平權咧？咁樣？就會去咗嗰個問題，就其實唔局限於話紀律部隊啊、公職人員嗰個現象咧。 我見到你較早時候接受訪問咧，都提過，都有認真諗一諗呢一個所謂政見歧視嘅問題。呢樣嘢你而家擺低咗噶啦，係咪？ 冇，亦都係有聲音親自向我表述，話喂政見都係歧視嘅一種，唔同政見嘅人都唔應該。都唔應該歧視中傷。 特別喺過去一年又多咗好多啲情況啊。 係啦，但係呢個咧，因為嗱，即係呢啲唔係話一啲先天你生出嚟就固有嘅一啲特徵咧。咁如果呢特徵受到保障，咁其實就要考慮嗰個範圍咧，就真係會複雜好多。呢、這個我哋未正式擺上議程嘅，不過始終都係嗰句啦。平機會作為一個主持香港所有關歧視議題機構呢，如果有社會上有聲音話希望我哋檢視某一個領域嘅歧視現象呢，我哋去檢視，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嘅。但當然我哋唔可以咁早就判斷話，檢視完結果就一定喺某方面立法啦咁。咁呢個實在係太早啦。但去檢查呢啲現象咧，我覺得我哋都係責無旁貸嘅。 最後我想問埋咧，就係你尋日都喺會上面話咧，係積極處理緊呢個性傾向歧視立法啦。咁但係已經有好多議員咧，即係有啲議員啦，就提出即係擔心咧會係對社會造成撕裂啊。咁啊，呢個議題亦都係極具爭議性嘅。咁你哋會點樣做法咧？呢個嘅性傾向 就我哋比較都做咗大量嘅基本工作，咁目前嚟講咧，我哋都係仲喺內部咧睇緊一啲我哋嘅法律嘅草擬嘅報告啊，一啲參考啊外國嘅案例啊，睇翻香港歷年來，尤其是呢幾年啦，亦都有好多同志平權嘅案例喺法庭上判咗啊，咁我哋係睇緊一啲內部嘅建議。咁下一步呢，我哋話如果呢啲建議我哋整理好之後呢，我哋可能會對一啲持份者包括政府啦、公眾嘅團體啦、相關嘅利益嘅團體啦，係逐一呢係進行商討式嘅諮詢。咁但係我哋都體會到議員提嗰個憂慮，就係話如果貿然將個議題拋出嚟變成一個公眾議論嘅議題呢，又是會造成一啲不必要嘅動盪。咁所以呢，我哋對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庞大的公众咨询呢，这个暂时来讲就未在我们那个议程上面的。那我们都是内部呢是整理一下一些相关的条文啊、纪录啊、案例啊这样先。 好， 然后我们会逐步我们会很小心地去进行这个议 程。好， 时间关系同朱敏健倾到这里先，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都是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十宗。两名新增确诊患者包括一名由英国抵港的51岁男子，他之前在本港接种了两剂伏必泰疫苗，同埋一名3岁的女童，他曾经到过蒙古和南韩，两人都在抵港的时候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同大埔天富海湾三期海转10座相关的指名人士，要在明日遵从强制检测公告接受检测。旅游发展局今年的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1月1日至30日举行，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未能够在中环海滨举行。今年首次推出 游走香港自助行，用一张电子品味通行证，以优惠价钱在中环、湾仔、尖沙咀和坚尼地城合共近50间参与活动的餐厅和酒吧品尝期间限定的美酒小食。品味通行证将于今个月26号在购票通 CityLine 开售。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近年加速创新，并且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必须在统筹国内国际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集体学习，他强调中央坚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爪，两手都要硬，构建健全市场准入制度，亦都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之中的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英国首相约翰逊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说，英国不会拒绝所有来自中国的投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英国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中英互为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务实合作，符合中英的双方利益。中方希望英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在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埋星期六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些比较塞车的消息，大家知道。讲到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在北角码头对开中线，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动了车，不过都是很繁忙了。龙尾排回落去这个维多利亚公园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北角码头对开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但是多车的。龙尾去到维园附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回复畅顺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冇咁塞车啦，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定富阶段比较多车嘅，太子道西同埋太子道东都系分别多车。太子道西就太子道西天桥啦，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段咧，而家仲系比较多车嘅。而太子道东就去观塘方向，咁啊近住新蒲岗景泰街一路去到九龙城嘅沙埔道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尖沙咀加拿分道因为部分路段要进行紧急的水管工程，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近住金马伦道至堪富利士道的快线就封了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方面呢，现在元朗公路都比较多车的，元朗公路北行线去元朗近住唐人新村至到府地段慢车，而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沙埔村至到朗下村那段呢，亦都是交通繁忙。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去 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站至到美林村段仲系多车噶。出九龙方向马场段亦都系比较繁忙少少啦。屯门嗰边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都仲系较为多车嘅。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仲系多车。天水围嘅天影路紧急维修啊，咁啊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平下路。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桥昌路嘅快线都有封路措施。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嘅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眼科医院、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医学组织联会、中西医结合学会。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不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和身边的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冯德雄啊，咁啊，近排都有啲传媒报道咧，就系话市面上咧就多咗一类型嘅产品，咁就系话咧自己含有一个 CBD 成分。咁啲 CBD 成分见喺咩产品入边咧？见到啲传媒就报道话有曲奇饼啊、咖啡啊、啤酒啊、水啊，甚至系一啲嘅一啲精油啊、外敷、内服都有噶吓、哦，仲有譬如一啲护肤膏，又话系有呢个 CBD 啦，可以医湿疹哦。咁究竟 CBD 系咩？ 系咩？ 系咩嚟嘅？ 犀利嘅咧！ 咁咧就系我哋都翻查翻啦，即系其实咧 CBD 就系大麻二分。咁大麻二分咧，咁啊的确咧就系嚟自大麻嘅一种大麻素嚟吓，大麻植物嘅一种大麻素， 提取出嚟嘅 系啦，提取出嚟嘅、嗯。不过呢个大麻二分咧就并冇所谓呢个精神活性作用啊吓，亦都咧系冇被用作毒品滥用嘅风险。咁所以而家其实系冇特别规管 嘅。即系虽然都同属系大麻科嘅嘢可以咁讲啦，但系就同我哋一般认知嘅嗰一种即系。大麻就係興奮劑或者嘅大麻咧，就唔係同一樣嘢嚟嘅，雖然係親戚，但係咧就唔係同一樣嘢，個副作用睇嚟就亦都唔係咁嚴重，即係起碼有啲文獻係咁樣。是这样讲法啦。 是。咁而家作为呢就是一啲嘅非药用含有 CBD, 头先讲大麻二分。 大麻二分。 嘅产品呢其实呢就冇特别系受到規管嘅。咁而呢譬如话要用呢个大麻二分落去一啲嘅药物嗰度呢咁就有規管嘅咁。咁但係呢就係、是、有啲亦都有啲嘅讲法就係指出啦。嗱、这个大麻二分呢就係、是、从大麻嗰度提出出嚟啦。咁但系提取嘅过程咧，其实系唔容易噶，系困难噶。当中咧，亦都可能咧系加埋一啲咧，系即系沟咗一啲少量嘅另一种嘅物质，大麻素嚟嘅，都系叫做 THC 四氢大麻分落去。咁、呢个四氢大麻分咧，就有咧就系、是、被视为咧呢个危险药物啦。 即系就系真真正正我哋所谓大麻嘅嗰一种，即、就、系、是、毒品嗰一种嘅成分啦。 系啦，咁所以如果坊间嘅一啲 CBD 产品咧吓，咁如果系真系混杂到少少呢个四氢大麻酚咧，其实不论个浓度为系几多咧，都已经被视为危险药物，系受到法例规管嘅咁。咁、那个问题就系而家即系坊间好多呢啲大麻二分啊 CBD 嘅成分嘅产品啦，头先讲话有食品啊、饮品啊、 咖啡、啤酒， 系啦，或者系药膏啊、精油啊等等。 嗯 會唔會當中都真係有一啲嚇唔係純正係 CBD 嘅成分，而係可能都夾雜咗少少頭先講 THC 嚇，即係一啲四氫大麻酚嘅一啲成分咧，咁可能會就係有一啲嘅漏洞咧，就係可能係有啲人用咗可能會出現一啲即係四氫大麻酚嗰個嘅症狀嘅出現噶咯。 咁所以有立法會議員咧就即係要求就係政府正視呢個問題。同埋監管啦，咁但係究竟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咧呢一個 CBD 係咪真係嗰個害處嚇係咁大咧？咁先要搞清楚啲事實啦。我哋請教下專家先啦。 好啊，嗱，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系主任黃志基教授啊，黃教授你好， 教授你好， 係你好你好。 先同我哋解釋一下 CBD 咧究竟係乜嘢嚟嘅？其實有冇任何嘅害處嘅咧？真係。 其實咁樣啦，喺大麻嘅草本植物裏面咧，其實有多過750種嘅化學物質喺裏面啦。咁而喺裏面嘅大麻素咧，亦都有講緊係104種啦。咁喺裏面其實大部分嘅大麻素嘅藥理咧，我哋都唔係咁清楚嘅。但係唯獨是咧，有兩隻嘅大麻素咧，我哋係較為清楚啲嘅。第一隻就係 THC 啦，頭先大家都講咗啦。咁另外一隻咧就係 CBD 啦。咁其實咧，呢個 THC 咧就喺精神上面有藥理成分嘅，就有時會令到人哋興奮啊，會令到人哋或者係有個即係愉快嘅感覺啊。咁而 CBD 咧，普遍嚟講，我哋知道咧就冇呢啲嘅成分，即係冇呢個影響性咯，對個精神上面。咁所以喺大部分嘅地方咧，都覺得咧 CBD 咧唔係會有太大嘅副作用。咁所以其實佢嘅管制咧，亦都唔係好似 THC 咁係一個即係要有特別嘅管制啦。咁而其實咧THC 同埋 CBD 咧喺唔同嘅國家裏面咧，亦都已經成為咗藥品嘅。咁譬如其中有一隻咧，就係有 THC 加埋 CBD 一齊嘅咧，就係用喺呢個多發性硬化症或者我英文叫做 multiple sclerosis MS 嘅疾病裏面啦。咁而 CBD 咧，我哋都攞嚟醫治呢一個腦間症嘅。咁所以其實佢哋有佢哋嘅一個好處咯，喺藥物上面。咁你話如果副作用上面咧，其實喺呢個 CBD 嘅副作用上面咧，就真係不大嘅。據我哋而家所明白嘅話， 咁我想問你兩個點咧，因為針對 CBD 啦嚇。第一點就係頭先阿陸宇光都有講噶啦，就係話咧，因為咧抽取呢個 CBD 嘅過程咧係好繁複，所以咧不能夠排除咧當中係有不明数量或者少量的 THC 的成分，这一点是不是事实呢？ 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其实呢在一些研究报告在外国里面就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就看过84种不同的 CBD 的的 product 啦。咁就在里面他们发觉了呢，其实有18隻的 product 呢里面呢是有 THC 的成分的，咁但是也都不是很多的 THC 咯。咁所以你说喺各個法例上面咧，其實有 THC 咧就已經係犯咗法咯。咁你頭先講得係好正確嘅，因為其實抽取咧 THC 或者抽取 CBD 咧，其實都係幾繁複嘅步驟啦。咁同埋大部分其實都係仲係用緊我哋叫做化學嘅方法去抽取啦。咁其實用化學嘅方法去抽取嘅時候咧，係即係好難係會抽到係100%係完全冇 THC 喺裏面咯。 咁雖然而家即係當然法例係定明你有任何哪怕是極微量嘅 THC 都係犯法啦。咁但問題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嘅情況啦，你 CBD 嘅產品咧，其實只要佢唔係藥物咧，其實就冇人去驗佢啊嘛。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漏洞咧？ 其實呢個有一個困難嘅地方喺裏面嘅，因為其實好多嘅甚至乎有啲即係假藥都好啦，其實佢或者係甚至中藥裏面咧，其實都有機會可能係有啲西藥嘅成分喺裏面咯。咁你就要不斷嘅去抽查，你先至會揾到咯。咁同埋而家最大個問題就係 CBD 其實係即係可以係化妝品啦，可以係保健食品啦。咁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成分，佢話佢有 CBD， 但係其實我哋都唔知佢裏面本身 CBD 有幾多，咁所以話你話 THC 有幾多嘅話，更加困難去睇咯。 要以嘅外國嘅例子，頭先你嘅 call 嗰個例子，有一啲樣本發現到 THC， 佢個含量係幾多嘅？退一萬步嚟講，如果真係喺 CBD 嘅產品入面有呢一啲數量嘅 THC。嗰、那個害處又有幾大咧？係咪真係有害處咧？ 其實咁樣啦，我諗有嘅成分亦都唔係真係好多嘅。咁、其實你即係話你有微量嘅 THC 喺裏面嘅話，亦都未必會有影響。咁當然冇一隻藥物係或者係冇一個嘅化學物咧係會係完全安全嘅。咁但係普遍嚟講，佢裏面嘅成分都係好低嘅。咁最重要嗰點，我諗都係講翻一樣嘢啦，就係、其實佢喺抽取 CBD 嘅裏面咧，除咗會抽到 THC 之外咧。其實如果佢嘅來源咧，佢用嘅大麻草本植物裏面咧，可能有重金屬嘅，咁你亦都有機會抽到重金屬出嚟咯。咁所以其實你話成件事就等於好似其他食物咁一樣。咁我哋要知道佢裏面嘅成分有幾多嘅時候咧，咁其實係要做好多嘅工序咯。咁所以都係我都會鼓勵啲人，如果係真係買嘅話，唔好就咁上網去就咁買咯，係真係買翻一啲係佢喺即係一啲大嘅公司裏面啊，或者係你能夠真係揾得到嗰間做嗰間藥廠裏面，或者嗰間公司佢裏面係真係有曬數據喺裏面咯。 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如果长期或者过量摄取 CBD 咧，就会有机会令人昏睡、头痛、作呕、脾气暴躁，可能出现肝肾等器官中毒，严重可以系失去功能。呢、这、一个讲法系咪事实咧？ 咁你真係要食好多啦，要去 多到點啊？ 但係我又唔相信佢會放咁多落去咯，因為其實咧，另外一個報告亦都講到咧，其實大部分話有 CBD 嘅成分嘅嘢咧，佢裏面嘅 CBD 咧，其實都冇佢標籤上面所講咁多嘅。 反而係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係啊，但係你要諗一樣嘢，就係佢哋其實呢啲冇乜點樣管制嘅時候，既然佢冇乜點管制嘅時候，佢亦都未必會俾曬咁多 CBD 嚟咯。咁、所以頭先你講話咁嗰啲即係嗰啲有可能 嘅事故。 好嚴重嘅事故啊！其實相關嘅話，你都要食翻即係長期咁食，同埋要食好多嘅份量咯。同埋另外一樣嘢，頭先我都講咗，我哋都唔知佢會唔會有重金屬。咁所以你反而話，如果我反而會擔心嘅就係你可能裏面有重金屬啦，有其他佢抽取咗其他嘅即係我哋叫 impurity 啦，即係雜質喺裏面嘅時候咯。咁所以反而呢啲可能你大家會更加擔心咯。咁你話真係 THC 本身自己，我唔會覺得佢有太大量嘅 THC 咯。同埋如果係CBD 如果本身自己係好純正嘅，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啦，我哋都而家係有藥用嘅 CBD 噶嘛，咁嗰啲藥用嘅 CBD 裏面嗰啲嘅數據咧，其實都講到出嚟話 CBD 其實真係冇乜太大嘅副作用咯。 而家都有啲議員咧就希望可以提出對於 CBD 嘅規管啦，咁你覺得應該點樣規管法咧？咁有冇啲外國嘅例子參考？譬如話其實人哋或者就係因為 CBD 啊冇一個係所謂叫精神活性作用啦，咁所以而家香港咧係冇受到規管嘅，喺一啲非藥用產品嗰度咁縱觀全球咧，其實有咩地方係有管埋 CBD 嘅咧？ 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嚟嘅，因為當如果是藥物的話，你有一個很嚴厲的管制，咁所以點解 CBD 攞嚟用呢個醫呢個腦間症的話，佢所有的工序，佢所有的做嗰、那個喺藥廠裏面做的所有嘢都是受到監察的，咁但是如果當你一個食品的時候，就等於你出街買粒魚蛋。你其實你真係冇可能每一粒魚蛋都去做抽查噶嘛，咁所以個問題就係你當你啲係食品嘅時候咧，冇錯係去管制係一件好事咯，但係去執法其實真係有啲困難咯。 但係內地咧就禁曬喎 CBD， 今年五月，即係呢個係咪可以做到嘅嘢？同埋香港係咪都應該咁做咧？ 我唔覺得真係有咁嘅需要去禁曬佢咯，因為你 CBD 本身自己，佢本身 CBD 自己唔係真係太大嘅副作用啦。咁其實你諗下啦，如果你食得太多糖嘅時候，你都會有呢一個嘅即係糖尿病。咁我哋冇可能因為啲人食得太多糖嘅時候，我哋會去禁呢樣嘢咯。咁所以我始終都係覺得就係話，呢個係一個食品。如果我哋有辦法喺食品裏面係有一啲即係高質素嘅食品嘅時候，咁大家會選擇食一啲食品或者食一啲用呢一啲嘅健康補品咯嚇。 點樣理解而家即係 CBD 產品咁流行咧？其實佢純粹嗰個產品如果淨係有 CBD 嘅，佢會唔會即係導致一啲可能係同食其他大麻素有相似嘅一啲效果咧？例如即係譬如興奮啊咁樣嘅咧？ 佢就係冇，其實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其實 CBD 咧同埋 THC 咧係有少少抗衡嘅作用嘅。咁所以咧，你發覺咧，而家嗰啲即係嗰啲非法用嘅大麻咧，係盡量係高呢個 THC， 盡量少呢個 CBD。 咁所以咧，其實 CBD 係唔會產生即係呢啲幻覺啊、呢啲興奮嘅情況咯。相反地就係、如果嗰啲大麻裏面有好多 CBD 嘅時候咧，其實係抗衡咗 THC 嘅作用。 嗯，好啊，唔該曬黃志基教授啊， 唔該曬教授， 多謝你。黄志基教授咧就系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系主任嚟噶，咁就大就真系 清晰咗啲系咪？ 系啦，明白多咗啲啦。CBD 嗰个嘅效果啦吓，咁诶同埋 THC 嗰个嘅分别啦，咁但系又真系见到而家真系坊间有好多吓，咁唔少传媒都有报道咧，就有呢啲咁样嘅CBD 成分嘅产品喺市面度卖啊，咁同埋咧。都是一门商机，一个商机嚟嘅，即系有 CBD 嘅一啲产品咧，就卖贵好多都可以嘅，甚至有啲人话，即系啊，不如帮我喺个咖啡度滴两滴 CBD 油落去啦，咁即系都有啲咁样嘅顾客要求，你又可以收一笔咁样嘅。 啊，即系我觉得分开讲，即系你譬如一啲护肤品、化妆品，我见到即系佢系有佢声称系有一个作用啦，即系有啲护肤啊，可以系去疹啊等等嘅作用啦，咁但系如果你喺飲品入面即系加 CBD， 會唔會有一個因素咧？就係大家個心反抖啊，即係俾大麻兩個字吸引咗，但又唔犯法，會唔會有呢個因素喺度咧？ 但係正正就係頭先阿黃志基教授都講啦，即係而家淨係得 CBD 成分的話咧。就同你真係走去想即係大麻啊，即係其他 THC 嗰啲成分咧，係唔一樣嘅，有抗衡成分添嘅。咁所以大家可能要搞清楚。 我心又想試下，我試下大麻，不過又唔犯法，嗰只唔係嗰只。 咁即係心理作用喎、 啊。會唔會係咁咧？ 咁各位聽眾啦，都呼籲下啦。咁大家有冇喺市面上 試過咧？真係 見 過，我自己未試過 見過或者試過呢啲產品咧，因為都有啲傳媒講到話咧，即係有啲人就係用咗呢一類嘅產品咧，其實都有少少健康嘅症狀啊，有健康问题啊，咁样咁大家又点样睇呢件事呢？欢迎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正念系咩呢？佢系咪歪念嘅相对？随住同正念相关嘅研究越嚟越多，有人发现正念有一定好处。如果充分运用喺生活之中，能够帮助我哋放松身心，活得更加快乐。岑日飞同嘉宾周华山、曾翠仪。一起讲正念。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出年9月起，在公营的学校，新聘的教师必须要通过基本法的考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老师作为学生的引导者，亦都期望起码对基本法有一定的认识。咁究竟佢里面所展现内容究竟是乜嘢呢？都是我哋希望将来学生可以清楚了解。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瑞文成副武装，你又唔听我讲，一个人走去行山啊？ 唔系啊，世杰，今次我唔系一个人行啊，我仲揾埋我两个仔一齐，三个人行，准备充足咧。 真系俾你激死啊！咁啊，仲危险。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民安队讲下山影安全嘅经典案例，睇下你仲敢唔敢乱咁行山啊？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点样测量地震。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咧，討論緊咧，而家市面上面好多咧，就係聲稱擁有呢個嘅CBD 啊，大麻二分成分嘅產品。咁啊，包括嘅產品咧，係有好多食品啊、咖啡啊、餅乾啊，或者係一啲嘅一啲護膚品啊、精油啊等等咧，外敷內用咧，咩都有嚇。咁啊，大家就有啲議員咧，就係去到關注呢件事啦，因為咧就可能咧呢個大麻二分嘅提取過程咧，可能咧就係混雜到少少。嘅一啲 THC 啊，即系有一啲嘅被视为危险药物嘅一啲大麻素成分啦吓，咁所以咧就见到咧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咧就去信咗去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啦，咁都希望咧就系讨论吓，即系保安局吓可唔可以咧去到研究对于呢只嘅 CBD 嘅规管啊，咁就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嗯，咁啊，关于呢个 CBD， 头先我哋访问阿教授咧都讲得好清楚，即系喺外国好多地方咧都唔当佢系一只有害嘅物质咁去处理嘅，咁啊亦都就对于含有 CBD 嘅产品亦都冇乜嘢好严厉 嘅規管。不過咧，我哋就留意到嘅國內咧，就喺今年嘅五月咧，就已經係下令咧，係禁止公司入口同埋生產咧含有 CBD 嘅化妝品。咁啊，原本賣開嘅咧都繼續可以賣，但係咧亦都係鼓勵佢哋下架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國內嘅情況，因為咧根據內地嘅傳媒嘅報道咧，就係話發現到咧，即係近年啊，就係含有 CBD。嘅成分嘅化妝品入口嘅情況同埋生產嘅情況咧係多咗好多，咁亦都喺當中咧係曾經咧係抽查嘅時候咧係發現到咧裏邊咧係含有即係正正係嗰只大麻成分嘅 THC， 即係有興奮嘅同埋係有上癮嘅副作用嘅嗰只 THC 嘅成分入邊，咁變咗咧為咗即係安全計同埋唔俾啊呢一種即係。俾人哋覺得係大麻嘅東西喺國內擴散咧，就今年五月開始咧就係禁咗嘅。 嗯，必須都要講咧，而家即係其實喺香港咧，就係、是、對於即係有呢個嘅 CBD 嘅非藥用產品咧，就係冇特別嘅監管嘅。如果你要將 CBD 用喺藥劑產品嘅話咧，咁就要根據咧就係呢個嘅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啦，咁嚇去到註冊啦，並且咧就要有醫生啊註冊醫生咧去到供應嘅咁。亦都或者喺呢个嘅注册药房啦，喺药剂师嘅监督之下咧，就按照注册医生或开出嘅处方咧嚟到销售。不过咧就睇翻而家咧香港就冇呢个含有 CBD 嘅注册药剂制品啊，咁吓，咁呢个都要留意翻嘅。咁如果真系要规管嘅话，咁其实系真系净系验出有 THC 嘅 CBD 产品先至管啦。还是所有的 CBD 产品都一律咧，就可能要有严啲嘅管制咧，咁呢个都可能大家要去思考下、讨论下啦。咁呢个时候，我哋都有一位听众就打入嚟啊。咁有听众梁先生喺度啊，梁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啊。 其实我哋就唔需要喺焚法例嗰方面咧去嘥时间，即系你毒品本身有毒品嘅成分，有毒品嘅成分，即系为咗我哋嘅下一代咧，尽量去涉及毒品嘅大麻又好，咩都好。盡量避免咧，就唔好俾佢流入，同埋咧係加入咗一啲所謂食品啊、飲品啊、健康用品啊嗰啲咁樣。其實過去嗰廿幾三十年咧，大家我呢度咪有位主持人叫做馮德雄啊， 係 阿馮生你好。如果你冇記錯嘅話咧，三十幾年前咧有一位咧皇家香港警隊嘅警司咧，叫做梁鴻偉，佢就曾經提出一個問題咧，提出一個意見就話。既然个大麻泛滥得咁紧，即系大概嗰阵时嘅大麻个泛滥得好犀利，就将佢非刑事化。自此之后咧，好多时咧就将大麻呢啲就分开咩叫做真毒品啊、轻微毒品啊、轻毒品啊、重毒品咧就分出嚟。咁但系禁毒处讲嗰句说话，毒品就毒品系冇分轻重。 嗯。 而家好多时咧就想喺度试咧，即系踩紧条钢线咧，就希望能够将大麻咧就引入嚟香港呢一个市场。 嗯。 美国加拿大好多地方咧已经有啲非刑事化，有啲州份咧直头根本系可以系食物嘅大麻。譬如我哋睇翻近期香港几单大麻案咧，就好多时咧已经咧即灌输一个观念咧，就话只要系轻微嘅毒品、轻微嘅大麻咧，已经系可以食嘅。即系而家系猛咁做 的。但系呢只大呢只 CBD 又好似头先专家讲，又未必系同嗰只毒品系同一样嘅成分嘅。 咁食得多咪得咯，正如好似依家我哋做對食吸煙咧，就咁問下問題啫嘛，即係苦丁。 好，好啊，多謝曬梁生嘅意見啦嚇。不過頭先。即系专家都讲啦，即系如果即系呢只 CBD 咧系同咧一般大麻嘅兴奋剂即系 THC 咧系有分别，甚至咧有互相抑制嘅作用嘅。咁而即系呢个 CBD 咧就系冇特别即系好严重嘅一个后果啊副作用系发现到啊。咁但系正如佢头先都讲啦，食糖食得多都有事啦。咁系咪要管制糖咧？咁呢个都系大家要即系思考嘅问题啦。 咁究竟即系郭佩凡议员提出嘅呢一个观点喺立法会啊，或者佢嘅党友之中有冇得到和应咧？咁啊，继续睇睇啦。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啦，咁啊，唔该晒，拜拜。